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出边二十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7%嘅。咁啊，嚟到咧，今日系2021年嘅3月26号，星期几啊？星期五啦、啊。咁啊，希望咧大家今日咧就继续啊，努力咧就系工作埋啦。咁啊，然后咧就一般打工仔啊，星期六日咧都有机会可以休息一下啊，咁啊唞一唞啦。咁啊，将今个星期咧一啲工作累积落嚟嘅疲累。在星期六日的时间呢，咁将佢哋打返散啊，咁令到个人呢继续都係精精神神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晨光第一线入面，咁都有白元路陪住各位听众嘅，听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不同的朋友，离离合合，散散聚聚，是这样的。人生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遇到很多不同人和物件，又有很多的朋友，朋友也好像就是拼图一样。我们可能哇聚在一起的时候，喂，我可以拼出一幅就是很靓很靓的 puzzle、哦、如果我们彼此之间呢，可能不见了一块的，哎呀，这个拼图就不够完整了。看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位的朋友、啊、又有没有一位的挚爱都是我们人生里面很重要的拼图呢？你会不会觉得缺少了他们之后，在你人生里面又会有一些小的缺陷的感觉呢？朋友在身边的感觉非常非常之充实、啊、有时候忍不住都很想就是跟他们多些聊聊天、啊多些聚埋一齐，发下牢骚又好，或者一齐讲下笑，舒缓下压力都好，或者有共同嘅目标嘅时候，你又有一班同你一齐共同进退嘅朋友。人生嘅拼图咧有好多份嘅，例如呢一份嘅拼图咧就系可以拼凑出我自己嘅梦想，嗰一幅嘅拼图咧就系可以拼凑出我理想嘅一个爱情嘅生活嘅。咁喺唔同嘅拼图上面，我哋亦都需要有唔同嘅拍档。呢、這个拍档可以系你嘅朋友，可以系你嘅情人，可以系你嘅家人。所以头先就话到啦，任何一副嘅拼图，其实缺少咗一块咧，都系唔得，会唔完美嘅。咁所以喺我哋身边每个人，我哋都应该多啲爱锡佢哋，然后我哋人生每一份嘅拼图咧，都可以拼凑出更加完美嘅画面。多啲关心我哋身边嘅朋友，因为佢系我哋嘅拼图。同一时间，原来我哋自己都系人哋嘅拼图。 在飘远去，两眼合上懵懂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泪，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看透了世事缘去，如 面前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已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点解一听到呢只歌咧，咁啊以前诶、有套《袁振合》啊，突然间醒唔起，《袁振合》嗰啲画面咧飞晒出嚟，黎明啊、王菲啊，好似仲有诶洪恩系嘛，诶、李嘉欣系嘛，打交啊，攞条皮带出嚟，唔知点样发下嗰啲咧，画面系全部拱晒出嚟啦吓。出面19度嘅气温，佢系 Leon 黎明嘅只歌。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咧，又系我林慧 Barbie 啦。唔知道你会唔会系年纪轻轻已经开始冇记性呢？如果系咁咧，不妨都听下今朝早想同大家分享紧呢一样嘢，就系、是、认知障碍症啦。虽然听起嚟咧呢个名咧，通常就系比较老年嘅老人家咧先至会患上啦。不过后生仔女咧都要多啲留意，因为如果你家中都系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嘅话咧，你都不妨了解一下照顾认知障碍病人嘅学问呢。其实患有认知障碍嘅老人家咧，身心状态同一般嘅长者咧，可能系好唔一样噶。认识佢哋嘅病征同埋生活习惯，无论喺环境啦、活动或者系日常护理上面咧，都应该尽量配合，咁就可以帮助提升病人嘅生活质素啦。其实睡眠质素同大脑嘅健康咧系息息相关嘅，更加系诊断认知障碍症嘅其中一个标准。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咧就话啦，患有路易视体认知障碍症嘅老人家咧，好容易会产生幻觉，瞓觉嘅时候咧就会喐手喐脚啦，甚至乎咧系将梦境嘅内容透过肢体表达出嚟。如果病情较为波动，每一日咧都可能会出现变化。所以就必须要准确咁样诊断同埋治疗，并且提供一个适合嘅环境俾佢休养，减低佢哋嘅情绪起伏。不过有唔少认知障碍症嘅病人都被安排到老人院社居住。咁到底点样可以帮佢哋营造一个友善嘅空间，等佢哋心情放松啲呢？有一个本地研究指出，香港嘅老人院社当中平均大概有5-6%嘅老人家都系患有认知障碍症嘅。至于呢一班患者嘅心理状态，原来咧都系同佢居住嘅环境咧有所挂钩嘅，所以如果能够俾到一个友善嘅空间佢居住咧，对于稳定佢嘅病情就非常之重要啦。医生就话啦，照顾呢一班老年患者嘅时候咧，最紧要系遵守4个原则：天时、地利、人和同埋诊治。 嗱，而家咧好多老人院舍咧，虽然系装修好豪华，不过咧就往往忽略咗长者真实嘅需要。其实佢哋咧都系想要一个宁静、方便、舒适嘅环境，觉得咧自己好似喺屋企一样，咁自然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心情愉悦同埋放松噶啦。除了提供友善的空间之外，照顾老人家的时间和技巧都一样很重要的。认知障碍症的患者往往经常会出现称为日落症候群的症状，即是说每逢去到黄昏的时候，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波动这些状况就会比较严重的。无奈不少的老人院舍都是安排院友大概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就吃晚饭，往往刀叉碰撞的声音又或者是碗筷碰撞声音都会令到他们觉得烦躁和不安，跟其他患者出现冲突的机会就会大了。所以院舍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改一下这个吃晚饭的时间，或者安排少些人分阶段地进食，可以减低病发的风险的。至于人和和诊治就是需要讲求照顾者的技巧了。医生话，院舍的职员照顾认知障碍症的患者必须要有耐性和有技巧，适时安排日间活动亦都有助他们的睡眠质素。而更重要的就是治疗的准确性了。认知障碍者的治疗有很多不同的方案，亦都各有特色，各有成效。至于副作用和风险就应该要跟医生讨论清楚了。按照个人需要的情况，例如是身体状况、病情、承担医疗费用能力等等，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虽然你屋企未必有一个认知障碍症的患者，不过如果以头先的报告讲到香港有咁多成的院舍的老人家都是属于认知障碍症的患者，作为香港的一份子，我们都应该要多加留意，多些关心你身边的老人家。 你记起吗？见证身份快乐，病了吃方包那么跟我贫穷和落魄。今天你记起吗？最紧张的那么孩儿在超声波未动作，做母亲的感觉。记错让衙门派记错，记错如何叫我有那些感情，记得一清二楚。记错服药年龄，记错你似儿童上课，下半生记不起我，下半生也一起过，别介意辛苦我。你记起吗？任性固执的那么，无聊是互相反驳，胡闹却最动人的后果。 有阵时啲老人家可能因为夜晚咧收拾一啲嘅餐具嘅时候咧，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嘅声，可能都会有啲烦躁。其实老实讲啊，唔系净系老人家，我自己有阵时食完饭咧，如果屋企咧有收拾嗰啲餐具嘅声音太嘈啊，或者洗碗嘅声音太嘈咧，我都唔知点解都有啲烦躁嘅咧，嗬。 我系林慧。 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啊，星期五啊，梗系 Happy Friday 啦。周末咧，想有啲轻松啲嘅地方咧，都唔系冇嘅。啊，近年咧，除咗行山有一好受欢迎之外啦，唔少人咧都会认识咗咧，就喺东涌炮台啊、东澳古道等等嘅热点噶。啊，原来东涌咧仲有天然河道，以及咧就红树林等等嘅生态景点噶。香港的河流之中较为人熟悉的就是城门河，其实东涌都是一条东涌河的，不过两者就很不同了。由环团主办有一些叫做导赏认识东涌河的项目，做了一系列生态调查以及监察，导赏团以及就有做过问卷等等，等东涌区的居民以及香港人重新认识这条河。东涌河的西南方的地方啦，咁其实咧都相当之劲噶，被评为咧就系具有重要生态价值嘅河川嚟嘅，咁啊位于咧就系香港第二同埋第三座高峰嘅凤凰山同埋大东山嘅河畔。东涌河嘅水质达到极佳嘅评级，哇！谂起咧都觉得靓啊！咁啊记录咗23种原生淡水鱼，咁啊当中亦都包括咧就稀有嘅品种，包括咧就是北江光唇鱼。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啦，咁啊，亦都咧，香港有八个不同品种嘅真红树啊，咁啊，单单咧净系喺东涌河呢度，其实都占咗做一半嘅啦，所以话嗰个生态价值咧非常之高嘅。咁啊，如果大家咧想喺周末嘅时候，喂，不如我哋都去东涌河嗰度咧就游览一下，睇下有冇啲导赏团咧可以带大家去啊呢一度行啊，城门河大家又见得多啦，系咪？咁大家咧就可以上网 search 下咧有关于即譬如认识东涌河导赏团咁嘅关键字眼咧，就好容易揾得到。哇！呢啲嘅活动啊，到底喺边度咧？自己可以揾得到咧。啊！如果你系住东涌嘅，更啱啦，可能喺你嘅附近，或者特登搭车入东涌添。 那啤酒已经干掉，逐个叫我讲下女伴多少，专攻升职讲到股票，大声吵闹喧哗仍是那样好笑，仿如从前小男孩踏进班房的画面，今夜醉在这间小店，将心跳一一上演，何时慢慢开始转换了终点，交心损友都不再甚建议，终于分散路途很远，心声却难以间断，流连在大街中半夜在轨道，苦心追过他的那年雪贪玩，就算爱侣总有天会失散，年月慢慢感觉逐点转淡，但有最佳好友在旁，狂欢会怎解散，仿如从前小男孩迷上的卡通影片，失望或是觉此也未能避免，都有了怪胎想再伴我冒险，何时慢慢开始转换了终点，交心损友都不再常见面，终于分散路途很远，心声却难以间断，沉迷在幻想中少年还好吗，他想起褪色的那年暑假，街灯映照繁华，欢呼声高唱吧，还童或许已进化。

阿师伯，我咧其实成日网上边买嘢噶，但系咧我都唔知道啲数啱唔啱噶，净系收到咧银行啊或者信用卡公司咧每次喺网上交易完成之后咧发出嗰个短信就算噶啦。 嗱，要做多一重保障啊，你最好储存晒所有交易嘅记录啦，再核对翻银行户口记录或者信用卡嘅预结单，咁就万无一失啦。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师， 知识会者。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丰收家庭保卫队。Carrie 吴雨霏的访问，我深深体会到这个女人是会受到这个亲情影响，真的很大的。个仔锡佢，仲开心过老公送花啊！ 唔使呷醋啊，因为好多老婆都当老公啊系长唔大嘅细路啊。 想知多啲吴雨霏点样保卫家庭，就要留意丰收快活人嘅丰收家庭保卫队。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星期五嘅早上，而家六点三十六分，打电话俾我钟哥先。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唉，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点啊？醒咗未啊，钟哥？ 醒咗好耐啦。 哦，咁就好啦。 晒啲繁文缛节啦。即系你知朝早好多湿声嘢要做啊。 系啊，都明白嘅。男人咧朝头早起身咧，其实女士唔明啊，剃须其实好烦噶。 哇！呢、這个我又唔敢讲，因为你讲呢句咧，女士就会话：你知唔知啊？我譬如我剃下脚毛啊，修剪下呢样嗰样啊，佢哋都好烦噶。唉、哎，永远呢啲冇得比嘅。 大家辛苦啊！ 琴日咁我咪同阿倾开偈做节目嘅时候，我咪崔杰同咪问咩？话我咩睇电话就应该睇得好密，所以我复嗰啲 message 咧复得好快。 哦，吓 咁所以咧，我就根据呢一个题目咧，我就再引申落去一个叫做腹肌的艺术啊。 哦，如何咧？ 咁你通常你点样去复一个 message 咧？我当你普普通通，可能个 message 到，咁你就睇到，跟住你咪回复咯。呢个系最简单不过嘅事啦。 系啊。 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其实复一个 message 都有佢自己嘅礼仪喺上边嘅？譬如话你几时复？ 嗯。 隔几耐先复？這個、呢个咧完全咧，原来都有啲根根据据嘅。 哦。 咁我之前咧都睇到一篇文章咧，就话嗱。如果你见到一个信息你即刻回复的，即是说代表这个人对于你来讲是有一些重要性的。 嗯。 如果不是你不会即刻打发回复他这个信息的嘛。 嗯。 咁跟住就话咁如果你用一个回复的时间你就可以做一个格式出来。咁到底这个人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有几多啦。 哦。 咁佢就将啲时间分为即是以短分钟计啦。一个就叫做立即的回复。另一个咧就五分钟的回复，一个就系十分钟啦，如是者最后就系十分钟以外的回复啦。 哦， 咁佢就话每一个时间去回复呢个人嘅信息咧，咁都有一个唔同嘅地位嘅。 嗯， 咁如果即刻回复就话讲咗咧就最重要噶啦。咁如是者如果五分钟咧，就即系冇咁重要。 嗯， 十分钟再冇咁重要。 嗯， 十分钟以外 直头唔重要。 你可以咁樣去形容嘅，全唔重要呢。不過咁就係當然呢，咁嘅之後佢再落去呢就係話咩呀，咁你自己劃分咗呢啲時間表之下，呢個時間表啊，跟住呢你就要睇下究竟阿強、阿珍、阿明呢啲人究竟喺邊一格嗰度，你就會知道究竟佢哋心目中嘅地位係幾高啦。 哦， 好啦，咁但係呢呢度都有一個隱憂㗎喎，如果呢個叫做回覆的禮儀對家係知道原來你玩緊呢一個方法嘅話呢，咁你就要小心啲啦。 嗯， 因為你難保有一次呢你以為你自己啊，我一定喺個即刻覆嘅範圍裏面好開心，咁但係如果咁啱你即係個當事人睇唔到個 message 呢， 嗯， 遲咗覆，咁對家就會個心戚戚然啦，就會覺得哎呀死啦，呢、這個係咪佢將我掟咗落去第二格嗰度啊，係咪已經冇咁好啊，咁就會引嚟好多不必要嘅誤會啦。 哦，哇，都幾深喎、啊、呢、這個。但係呢如果引申到你嗰樣嘢呢，要問埋鐘哥，如果係一啲譬如生意上合作嘅夥伴嘅，咁有啲 message 呢、嗯，我又唔想俾呢一個對家覺得呢啊我呢係好緊張嘅，我係咪應該自己主動放輕個腳步，慢慢覆，有少少釣大魚嘅心態，咁又會 OK 啲呢？ 你簡直係一個做生意嘅奇葩，絕對就係咁樣。 係嘛？ 呢篇文章後面都講到呢，佢就話呢個就係放喺朋友圈子上邊啦。咁我話如果放喺一個工作圈子上邊呢，其實係一模一樣嘅運作嘅。如果你緊張對家呢一份叫做交易啊，你係會即刻回覆嘅。但係如果你即刻回覆，你亦都會俾對家覺得你係咪好著緊？ 嗯， 咁因為你梗係著緊，你先至會即刻回覆。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咁所以咧，佢就提議咧有一個叫做三分鐘舒適區嘅。 嗯， 即係最簡單地啊，三分鐘你先至回覆。 嗯， 因為三分鐘嘅時間咧，喺對家等緊嚟講咧，佢話佢長又唔係長過三分鐘，一個食一個方便面嘅時間。咁、 啊、 你話佢短，佢又唔係短，我唔係即刻覆你。咁、 啊、 佢就話三分鐘嘅舒適區咧就最好嘅。咁、 哦、 如果你短過喺三分鐘之內覆咧，對家都仍然覺得你係有誠意。咁、 哦、 但係如果超越三分鐘咧，嗱咁你就要小心啲啦，因為人哋就會覺得你係咪冇心傾嘅？ 哦，要好好捉緊呢三分鐘喎，鐘哥。我發現呢，如果你喺三分鐘啱啱，譬如挨近啊兩分半三分鐘嘅時候回覆咧，人哋可能仲會覺得，嗯、咦呢一、這個人佢覆我嘅答案係經過深思熟慮，唔係即刻覆、哦。 嗱、啊，所以我話你真係一個做生意嘅奇葩。 咦，我要諗下呢方面喎、 哦。就係咁樣啦。嗱、啊，不過呢、這個咧又有去到最後有一個注腳，佢就話。啊，但是你都要因應不同的人的，因為呢有一些即是叫做對口單位那些人呢、啊、真是比較急性子一點的，他可能會很急、啊、那他就會覺得一秒鐘都嫌多的、 哦、 那你就要靈活運用，如果不是的話呢就會適得其反、 哦、 所以我看完最後那句之後呢就是說唉，都是不要想那麼多了，我想覆就覆啦，或者需要覆咪覆咯，唔好谂。 系咯，自己唔谂，可能其实人哋咩都谂啦。唉，唔好谂咁多啦。何总今日话斋，要覆咪覆咯，睇到咪覆咯，就系咁咯。 系咯，睇到咪回复咯，就系、是、咁样。 明晒明晒，好啦，唔该晒钟哥，我哋转头再见。 好，拜拜。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百科， 朝早6:43嘅时候，系啊，有阵时啲 message 复都咪复咯，系咪？咁你睇唔到，迟咗复嘅，唔好谂咁多啦，系咪？又要唔信人哋话迟咗啊？信下人啦，哎呀！做生意系咁啫，不过有阵时成班朋友，譬如约出去睇戏嘅，咁有阵时未复你，未复到你边一个位正嘅，咁你咪帮人揸咗主意先咯，系咪？不过讲起睇戏啦，咁其实戏院咧，咁都系一个历史悠久嘅建筑物嚟噶啦，好多都系嘅。而家有啲新嘅戏院，譬如之前啊，又有啲戏院，就算佢唔系好旧嘅，哎，都又睇到，因为疫情关系又要清盘啊，咁样。香港都有自己戏院嘅历史嘅、哦，系噶，其中咧新世界戏院系香港最早嘅全华资戏院之一嚟噶，啊创办咧几时咧？1921年，哇，1921年， 而家2021年成百年喎。曾經1970年改名啦，咁1981年嘅時候咧就結業啦，所以就去唔到18年。世界上第一次電影公映啊，據講咧就發生喺1895年12月28號。其實嗰陣時以前咧就仲未有啲叫電影院嘅，咁有一個咧就有個主持喺度啦。咁有個主持跟住咧就喺法國嗰度放映，咁話到就喺法國巴黎嘅一間嘅 cafe 入邊，咁放映咗咧就三套嘅短片。嗰陣時嚟講，亦都係叫做寫下咗電影歷史上重要嘅一頁啊。有專家指出咁話到啦，香港電影歷史方面啦，香港電影歷史方面咧，亦都拍製過好多唔同精彩嘅電影噶。喺1897年，電影播放機就已經有輸入到嚟香港噶啦。咁當年咧就有一位嘅教授啊，咁乘坐秘魯號遊輪，由呢個舊金山嚟到香港，咁帶嚟咗咧就係放映機。同埋電影嘅菲林，哇！真係好似以前拍戲咁樣咧，喺個船上面，哇！拎咗啲好重要嘅嘢嚟啦，簡直咧就係嗰陣時嚟講啊，哇！電影界嘅先驅。同樣啊，喺同一個月入邊啦，咁啊，當年1897年啊，4月嘅時候，佢嚟咗香港之後，隔咗幾日啦，喺大會堂嘅音樂廳咧就舉行咗一場咧就係叫做放映會啊，播出咗咧就係一啲有關於法國無聲嘅紀錄片。亦都包括咗咧，就系沙皇驾临巴黎嘅场面啦，法国骑兵团嘅巡游啊，仲有一啲咧就世界各地都几古怪嘅人同埋事，咁都系咧就喺当其时放映咗。最初嘅电影其实都系露天嘅地方咧去到播放嘅，咁通常咧亦都系有其他唔同嘅表演节目咧就点缀嘅，咁播放嘅咧都系以法国同埋美国公司嘅出品为主噶。好啦，去到1948年咧，出版嘅第一本咁啊，香港百年史入边咧就形容咯，咁啊话到啦，大概咧就喺40年前，香港同埋九龙咧就冇一啲特别嘅叫做电影院啊吓。以前嗰啲格式咧就唔细讲啦，咁啊，但系都睇得到咧，由以前嘅电影院去到今时今日不断咁样去到进化啦，电影科技以及咧就去到 3D， 甚至乎有啲咧我哋点样话又话 4D 又 AR 又 VR 咁样，的而且确咧就进化到好多唔同新嘅体验。咁啊，将来到底我哋可唔可以凭住一啲更加高科技嘅技术进入埋？呢、这个电影嘅世界就成为电影人嘅或者剧本上面嘅其中一份子，好似身历其境咁样嘅话，咁啊真系好特别啦！如果你话睇《侏罗纪公园》嘅，我哋已经唔系净系话见到一只恐龙跑出嚟，可能将来嘅电影系我哋行翻入去个电影世界入边嘅。如果我行咗入去《侏罗纪》嘅世界，哇！咁我见到暴龙。我会唔会惊？ 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治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咖啡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上汹涌背后要落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闪上慢如糖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淌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难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 房，探过拘谨的黑房，令我假装过失糖，偏要当一粒姜糖。 出面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77%，6:49了，都是姜糖很喜欢的姜涛 Masterclass。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点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不知道崔杰彤今次早餐吃什么呢？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同大家讲下啲行山路线，咁啊电话侧边咧就已经拨通咗咧阿婶婶啊，咁佢自己本身咧就系山艺长跑选手嚟嘅，早晨啊靓女婶婶， 早晨啊，大家好啊， 你好啊，好啦，到礼拜六日嘅时候，如果我想去行山，有啲咩路径介绍下，又啱一家大细去嘅咧吓？ 介绍下咧。大美督有条好好行嘅路线，你估下喺边度？ 大美督咪嗰条堤坝咯。 系啦，就系、是、嗰个堤坝嘅附近咧，有一条大美督嘅加乐径。 哦，咦，呢、這个真系唔系好多人知道，因为啲人踩完单车或者去大美督嘅时候，就直接上堤坝，然后就去船湾淡水湖嗰条，嗰条路咧就五粒星嘅，即系好辛苦嘅，要去埋咩鬼手嗰条路啊嘛。 系啊，嗰啲就好难。 系啦，嗰、那个就好难。哦，但系佢附近有一条嘅加乐径嘅。 系啊，其实呢个加乐径咧，行嘅话咧，20分钟到40分钟就已经行完噶啦。 咦，好简单、啊，咁呢条真系适合一家大细去、啊。 我仲谂到咧，例如话我踩下单车啦，跟、住我去到主坝嘅时候，我又想行山、啊。咁跟住我就可以行呢个加乐径，然后又踩翻单车走啦。 诶、又或者咁样，如果我由大围开始踩单车嘅，咁我踩到个终点系大美督啦，咁我租个车啦，去到大美督嘅时候我就还咗架单车佢，然后我就可以去到呢一个大美督主坝旁边嗰个位咧，就有个写住啊加乐径咁样，我就可以喺嗰度行埋山，咁啊行呢、這个我当佢我慢慢行咁样，咁可能40分钟完成咗佢咁样咯。 系啊， 几好、啊。喂，呢、這个加乐径有啲咩特色，同埋有啲咩景点可以俾你影下相啊咁样噶？ 呢个加乐径咧，第一大嘅特色咧，其实佢就系有唔同嘅十二生肖嘅柱喺入面嘅、 哦。嗯，即系鼠牛虎兔咁嗰、那个。 系啊，你咪背唔到咧？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啊！ 系啊，系啊，你带仔仔去重温一下十二生肖。 系咁啊，一路行嘅时候就一路有啲叫十二生肖嘅牌，咁啊可以一路引导住大家话俾你听呢条径到底系点行嘅。 系啊，同埋咧，佢只系一公里嘅长度啦，一公里嘅长度就已经有晒十二生肖俾你重温噶啦。同埋咧，佢除咗有十二生肖呢个柱俾你睇之外啦。其实佢仲有几个唔同嘅打卡点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是、咧可以睇到船湾淡水湖主坝嘅景色啦。 诶、这个我记得，呢、这个上到上去第一个佢嗰个叫做观景台嘅时候啦，咁就会直望喺你自己下低嘅时候咧，嗰条船湾淡水湖嘅景就成条打直啦，系打直喺你前面咁冻喺度噶。 系啊，其实平时我哋都好少会净系睇。水塘嘅景色啦，但系今次咧真系可以完全系直望到呢个水塘， 直望条堤坝先啦。咁啊，仲有冇其他打卡位嘅？好似有几个嘅、哦。 跟住之后咧，你就会去到下一个打卡位咧，你会睇到日落嘅、哦。佢有一个有个海景嘅打卡位嘅，中间其实你会睇到一啲盐田啊、三门仔呢啲村落啦，咁同埋有阵时咧会有啲小艇喺嗰度，咁你就可以疯狂喺嗰度打卡啦。 哦，我知嗰啲小艇系边啲小艇啦，就系、是大美督咧，啲人租艇仔撑船，好浪漫嗰啲艇仔， 好浪漫系咪？ 系啦，咁就喺龙尾嗰度咧就撑船仔嘅。喂，嗰、那个位咧，你话一路睇日落啦。 咁其實咧，佢除咗有呢個日落體之外咧，附近嘅景色你真係講得啱啊！又有啲咩沙門仔啊，同埋佢又望到嗰、那個觀音噶嘛，好似喺露池田嗰度有個觀音噶嘛，咁佢直望又望到觀音啦。跟住望落山嘅時候咧，佢又見到而家起緊嘅一個龍尾泳灘，新嘅喎，嗰個龍尾泳灘。 泳灘正喎、 哦。係啊，咁好似 可唔可以帶啲狗狗去玩嘅咧？ 啊，咁要睇翻康文署嗰個指示啊。係啦，咁呢個行山路咧，我覺得都唔錯。同埋我仲記得有一個嘅叫做觀景台咧，都幾得意嘅。咁因為呢條路咧就近呢一個船灣淡水湖啦。咁所以咧，佢有個觀景台，佢直望嘅時候咧，就右邊係呢個船灣淡水湖嘅成個湖嘅湖景啦。跟住咧，左邊咧就係成個八仙嶺同埋八仙嶺下低嗰啲村屋嗰個風景嚟嘅。 勁靚咯！即係咧，你幻想一下自己喺富士山咁樣，你就當咗佢係富士山，咁你又見到藍天白雲，又見到八仙嶺，咁八仙嶺就好似富士山咁樣啦。 咁就好靚咯喎！ 係啊，同埋因為平時唔係個個都行到八仙嶺啊嘛。 嗯。 咁所以你行呢个嘉乐径嘅时候，其实你都可以遥望到八仙岭，你又知道哇，八仙岭真系好气势磅礴啊！ 系啊系啊，咁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咧 ，train 完呢一条嘅亲子郊游径之后咧，就可以上埋呢个八仙岭啦。喂，如果交通方面有啲咩 tips 俾我哋咧？ 交通方面其实都好简单啦，其实都只要系平时搭嘅巴士，就可以去到大美督啦，或者小巴咧就由大埔搭到去大美督啦。 哦， 甚至乎咧，我哋一开头讲过踩单车入去都冇问题嘅。 系咁啊，好简单啦。咁啊，大埔火车站又好似75K 啦，同埋有假日嘅时候有275R， 又有小巴20号 C， 都系咧入得入去呢个大美督嘅。咁啊，大家今个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就可以听下沈沈嘅介绍啦吓。咁啊，去下呢一个大美督嘅呢条短短地嘅亲子嘉乐径，去嗰度咧游历一下啦。今日朝早唔该晒你， 拜 拜。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五十六分嘅时间啦。啊，天文台嘅网页咧，我哋一齐望一望，唔系睇天气。系见到咧，佢有一个九天天气预报嘅功能啊，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多啲利用天文台呢一个嘅网页啊，或者手机软件嘅功能啦、啊，有一个九天预报嘅，咁喺佢个 app 嗰度咧都一样见得到噶、哦。咁啊，较早嘅时间咧都已经见到啦，就系咩咧？咁佢有一个咧新嘅功能，咁就系如果落雨嘅话咧，就会多咗一把咧遮仔嘅。咁啊，遮仔系点样嘅咧？咁啊，见到佢嗰个颜色啊、色调啊各方面咧，都系同平时嗰啲咧有唔同嘅。咁啊，见到侧边咧就写住低啊，或者有啲数字喺度嘅。咁嗰把遮咧就分咗好似一把开景嘅遮，但系左右咧两边咧亦都见得到咧啲格仔啦。分咗五格嘅，咁啊见到左边啊，譬如呢个图像显示嘅时候，例如左边得一格嘅，咁可能代表十，即系意思即系代表咩咧？咁样。原来是一个咧显著降雨概率的一个资讯嚟噶，以一把遮咧去到做标记，咁啊当中亦都咧就系讲咗五个嘅可能性嘅，嗱有高啦，即系落雨嘅机会啊吓，高啦，中高、中、中低同埋低，中低、中，好似讲到面粉咁样啊，留意翻呢个咧系以科学方式咧去到表现有机会落雨嘅可能性嚟噶。咁啊，準確是否咧？咁啊，就要視乎翻咧就實際嘅天氣概況。咁另外呢個指標咧，就係反映本港廣泛嘅地區嘅。咁即係話咧，佢一個標示出咗嚟之後咧，就係講全香港嘅，就唔會好似其他天文台嘅網頁咧，有啲特登就係講，例如係屯門區，又或者突然之間講黃竹坑區咁樣嘅，唔會咁樣噶。咁啊，佢係講全香港落雨嗰個嘅概率嘅。咁啊，亦都話到咧，就係天文台計劃第二季就會推出咧，就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咁啊，到時咧個別地區嘅情況咧，就會更加咧可以嚟得準確啦。呢樣嘢緊要啊，即係例如係一啲郊外嘅人士啦，咁或者咧成日都係要喺山上邊啊、海上邊啊。 咁呢啲咧叫做局部地區嘅大雨警示咧，或者天氣突變嘅情況咧，能夠再細分嘅話咧，咁啊令到佢哋可以知道自己身處嘅環境啊，嚟緊嗰個嘅叫做天氣嘅走勢咧，會係點樣？咁啊，從而咧就可以早啲咧避開一啲風高浪急嘅情況，咁啊增加咗佢哋自己嗰個嘅安全性啊嚇。咁希望咧呢啲嘅叫做網頁啊程式就可以越做越好啦。好啦，时间6:59啦吓，咁好快脆咧就会分途广播，咁到时啦，咁分途广播之后，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噶，咁我哋咧继续可以黐住晨光第一线喺边度咧，咁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到时咧一阵间啦吓，听完新闻翻嚟之后咧又可以继续同大家见面啦。而家出面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7%嘅，咁转头再同你见面啦。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多年日本人气组合生物鼓掌，以及摩托加卡尼推出新曲前，天空海阔越洋访问。 以及摩托加尼， ボーカルの吉岡清江です。 ギターリーダー水野由樹です。 ギターハープ山下穂高です。 星期日下昼4-5，天空海阔百元号生物鼓掌访问音乐特辑。 音乐说，唐兴妹的音乐选择 是我们遇上的歌、哦、自说自话。 早晨几耐就想放弃啊？ 早晨 嗰阵系咁， 两个都系谂住， 系啊， 唉，最后玩一次 做多一件事， 就上年噶啦咁样， 好好地去搵份工啦咁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系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4月30日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2月22日至7月9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记得预约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不知道会不会落雨呢？ 我怎知道啊？ 阵间会不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教啱频道啊，这个台最好听啊，7:06嘅时间。做咩笑啫 ？Irene 喺度啊，因为早晨 Irene， 早晨啊，小白，哇，你真系卖花赚花香， 梗系啦，卖花都唔赚花香，真系 人哋讲嘛，听众讲噶嘛，系咪先？ 吓系啦，个个都话俾我听，热头好听啊，讲下啲交通先，而家 好啊，好啊，好，暂时外面嚟讲咧，隧道就。 都畅顺嘅。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九龙啊，太子道西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啦，太子道西东行线大南街至砵兰街嗰段咧，继续系有封路措施嘅，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 哇，都已经好似一段时间咯。 冇办法啦，咁啲路你需要啲时间去修整噶嘛。 哦，系啊， 需要修理。 系咁啊，整得靓咧，即系代表咩咧？之后就条路就好用啊嘛。 系、 不过咧，即系头先 Irene 都好好啊，咁啊，其实即系咪前佢都提一提我咧，喂，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咁啊，啲人就会。走晒出嚟踩单车咯，咁亦都同我讲咗咧，就系、是、原来咧警方咧喺上年啊涉及呢个单车违例事项嘅执法个案达到4018宗，咁啊其实咧即系都净系讲话今年啊头两个月。就係講呢個單車意外咧，即係有受傷傷亡嘅個案都已經去到525宗，嗱有228人咧係喺呢個單車徑嗰度遇險嘅，即係你以為喺個單車徑嗰度冇事嘅，咁我已經唔係踩馬路噶啦，我單車踩單車徑咁啊諗住好安全啦，其實單車徑咧都有好多嘢要小心啊，因為單車咧都太多嘛，咁同埋咧行人又要小心啲咩咧？因為有陣時啲行人喺單車徑嗰度行路。 系 啦，咁啊单车径嗰啲单车就谂住我系单车，咁啊梗系风驰电掣啦，系咪？咁啊但系点知啊，突然间哇，原来有人喺个单车径嗰度行路，又唔为意，又撞到咁样。 以为冇车速限制啊，咁就冚冚声咁去，其实真系危险噶。咁啊讲开又讲啦，咁我讲自己嘅感受啦。咁啊踩单车梗系希望喺外面啦，喺空地踩啦，就唔系咁中意喺健身中心踩嗰啲咁嘅健身单。 梗系啦， 个感觉系完全唔同嘅。不过话时话讲翻自己啊，都好耐冇出去踩啦，咁都提下大家啦。出去踩嘅时候，踩单车咧当然系开心啦，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有起事上嚟咧都可大可小，唔系讲少。头先阿小白你讲咗数字俾大家听啦，原来都唔少噶。咁亦都提翻朋友啊，咁其实咧真系都要注意翻安全。另外咧就踩单车嘅时间可能都会俾人抄牌噶，乱嚟咧，譬如踩单车嘅朋友啦，踩上行人路，咁可能俾人抄牌，咁或者行人喺个单车径度行，都有机会可能俾人抄牌 的。哦，是啊， 是啊，所以都是要留意翻、 就不要想着自己行人大晒。 是啊，没错，调回转单车，我成日好不开心的，单车行上行人路，哇，我们已经这么窄的路面，我真的 是啊。我有时 大家都要注意回规矩啦。 是啊，我有试过带着仔仔和拖着狗仔在个行人路那里行的时候啦。咁突然间迎面而嚟有啲单车， 系 咁跟住佢 迎面，佢即系从你反方向， 系啊，迎面啊，跟住咧佢一嚟到喺我前面，因为我行人路嚟噶嘛，佢一嚟到我前面嘅时候，佢有急刹掣，我真系忍唔住话佢，我好少咁恶，我话你单车你一定要行翻呢个单车径咁样， 系 咁都系我俾人秒啦，系咪？ 即系对方就冇出声，咁 冇出声，秒咗我一下咁样咯。 哦，咁样 可恶， 真系唔系几啱咯，咁 样安全系第一啊嘛，系咪？好多好似我呢啲啊嘛，又有小朋友，有狗仔嗰啲喺行人路嗰度行噶嘛，系咪？ 或者长者啦， 系啊， 人哋都根本行人路就系俾行人行噶嘛，调翻转咁，我哋都有守规矩，我哋唔好成日走出去马路行。 咁当然啦，呢个当然系啦。咁我都见到咧，警方好多时咧都会喺单车径嗰度执法嘅，咁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吓，最紧要安全啊，第一嘅。好，唔该晒 Irene， 好，唔该小白。 咁天气方面要问一问阿欧啦，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时候，唔知道天气如何咧？欧欧，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哇，你哋有啲动气喎，头先讲嗰啲，唔紧要啊 ，Happy Friday 啊，系开心嘅咁样。今日天气都非常之好、啊，咁啊好过之前嘅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啊，礼拜五果然系最好咁啊。天朗氣清咁啊，望去天空上面咧，雲亦都唔多嚇，有個藍天底出嚟，呢個都係比較耐冇見過啦。咁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咧，咁啊能見度亦都相當高啦。最高嗰棟建築物咧，完全都睇得到曬嘅。咁啊，學生啊開始翻學啦。咁啊，廣播道跑步嘅人亦都多咯。咁點解咧？估計就係因為三月咧，其實好多朋友都會自己製作一啲假期出嚟啦。咁啊，公司要清假，因為成個三月咧。一日嘅公眾假期都冇噶嘛，咁所以即係有陣時有啲打工仔都覺得喂難搞啲喎、啊，而且即係其實過去嗰一年咧，疫情都令到好多打工仔咧啲假期儲埋儲埋咧都幾多下，因為以為咧上年 plan 咗又得飛啊，起碼啊飛七日東京喎、啊、咁樣啊又告吹咗啊有六日喎、啊、飛去邊泰國玩下喎 啊又告吹咗，咁嗰度加埋咧七加六咧就啱啱好十三，咁呢十三日假期咧就要喺三四月嘅時候清曬啲假啦，即係普遍公司都係咁啦， 係啊， 財政年度之前就清咗啲假佢，咁所以咧哦、啊、見到好多朋友仔咧。斯斯然咁跑啊！嗱，咩叫斯斯然咁跑呢？就係、是、根本冇諗過咁就需要翻工咯，即係唔需要話八點零九點啊翻屋企，哇！即刻咬翻個包，跟住換翻套恤衫西裝準備翻工啊！完全冇嗰下工作嘅負擔，因為佢哋都係後生搖搖嘅，即係同我哋咁樣卅零四十歲。冇理由無端端一個禮拜五可以咁悠閒咁樣跑㗎。 不過阿歐發現咗一樣嘢，雖然話就話三月咧就冇公眾假期啦，咁啊幫聽眾睇埋㗎啦。喂，下个星期五咧，咁啊，耶稣受难节，即系四月二号开始咧就公众假期嚟嘅，咁啊，二三四五六都五日啦吓，咁啊有五日咧都系红日嚟嘅，直落啊，铲落去都系红日嚟嘅，咁如果咧真系有假，识请假嘅话咧，咁啊大家可以由29号、29、30、31同埋4月1号咧请四日假，如果你有四日假嘅话啦，咁啊四加五等于几多啊？ 哇九啊，开心啊吓， 横扫九日啊，做乜都得，话俾你听啊。 系啊，分两日去 staycation， 分两日去露营，分两日喺屋企执拾下自己屋企， 上山下海禅修都搞掂啊，系乜都得啊。 系啊，但系都系上山下海禅修啫，就系冇得飞噶啦。所以就即系希望大家都喺玩嘅过程啦，休息嘅过程啦，都注意同心抗疫啦，唔好俾疫情又再度嘣一声又咁嚟啦。 冇错， 令到大家个心情啊或者身体啊都会健康又愉快啦。 好， 咁、就是、 啊，唔该晒你吓，咁啊天气方面啊睇住咁多先，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几多度啊？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咧就系吹强风噶。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咧渐转潮湿咯吓，咁啊如果中意做运动嘅人咧可能会觉得如果潮湿嘅天气可能会噏住唔系咁舒服啊。咁啊下周日间天气系炎热嘅，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7:14，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嘅嘉宾有爱护动物协会教育部 Vivian。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今朝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爱护动物嘅专题。电话旁边咧，林慧就接通咗爱护动物协会教育部嘅 Vivian 啊。早晨 ，Vivian。 早晨啊！ 我知道你哋机构咧，定时咧都会搞一啲活动咧，就系、是、希望提醒翻市民咧爱护动物嘅意识嘅。我知道近来咧都有啲相当之吸引嘅工作坊同埋活动比赛咧，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嘅。 系啊，其实咧我哋嚟紧咧喺四月嘅时间咧就有过一个系一个活动咧，就系、是、人同动物之间嘅共融推广嘅。 嗯， 咁但系个亲子工作坊咧，其实咧我哋就已经。爆晒啦，系啊，无论网上同实体咧都爆晒啦。不过咧，当然啦，除咗有亲子工作坊之外咧，仲亦都有个活动咧，好值得推介俾大人同小朋友嘅。咁咧，我哋就一个叫分享爱嘅摄影比赛。 系， 咁就个主旨，头先我讲啦，都系呢个活动情个活动都系讲人同动物嘅共融啦，喺个社区里边。咁呢个分享爱嘅摄影比赛咧，就系、是、一样啦。就是希望咧，就系藉着摄影咧嘅作品咧，去展现到人啦，同埋喺社区里边嘅动物嘅生活，大家一齐互相去尊重啊，和谐咁共融嘅。 嗯， 咁里边咧就分开有几个组别啦，有公开组啦、青少年组啦，同埋亲子组嘅。 嗯， 嗱，顾名思义，公开组同青少年组咧都系预计一啲咧比较专业啲 嗰啲， 系啦，即系技术要有多技术嘅技巧咁样去拍摄啦。咁但系仲有亲子组噶。咁亲子组咧，反而咧，我哋鼓励翻家长啦，同小朋友咧系一齐参与嘅。咁、目的系乜嘢咧？系目的咧，希望喺小朋友嘅角度去睇翻动物，或者喺个社区里边嘅动物。咁就系鼓励系小朋友揸机啦。咁做大人咧嘅工作就系主要都系陪伴啦，同埋或者做阿四， 确保佢安全啦，或者系 系啊，去到社区度行出嚟行街嘅时间、影相嘅时间都有个安全顾及咯。咁、所以因此咧，呢、這个活动咧喺亲子组嗰方面咧，就冇冠亚季军嘅， 就是即係將上咗一啲最即係叫人氣大獎咁樣啦，讓即係小朋友咧都可以展現佢嘅作品咯，而且個獎品都好豐富嘅，即係我參加唔到啫。 喂，嗱，但係咧頭先聽咗 Vivian 你介紹咁耐啦，我反而係好好奇啊！嗱，一路講到話社區嘅人同埋動物嘅共融啦，其實所謂咧諗到社區上面出現嘅動物，係咪即係包括埋嗰啲公園嘅雀鳥啊，又或者係人哋咧養嘅一啲寵物，甚至乎係流浪動物咧？ 啊，系噶，即系喺社区里边出现嘅，都系有天空嘅，有雀鸟啊，啊咁样，我哋点样去尊重佢，有和谐共处啊？或者其实咧，未必净系喺单一睇到，净系社区。譬如有时你行过啲海边啊，会见到啊只譬如有只海鸥飞过啊，咁好和谐咁样样、啊，咁你又用欣赏嘅角度去吓、啊、去展现到，原来咧喺社区里边都有好多，即系天空嘅又有，地下嘅又有，啊咁又一日都有啲主人带啲宠物啦、啊。去行公園嘅時間，你又見到佢啊，而且亦都感受到啊，都係一個大家都互相尊重嘅角度咧，去對待動物咯。咁、就係用啲相片咧展現翻出嚟嗰個嘅構思嘅咁樣。 其實 Vivian 都俾咗好多構思我哋啊，海陸空香港都有唔同嘅動物啦。無論你話係有人養嘅，定還是係野生嘅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題材。咁亦都無疑咧，即係藉住參加比賽，你都可以大家多咗去留意身邊。譬如可能咧，往時咧你行過見到有小狗經過咧，你都係不以為然嘅，即係行過算啦，人哋只狗啫嘛，關我咩事啫咁。咁但可能咧有咗呢一个嘅名堂咧，话要参加比赛咧，都可以咧令到家长多咗机会咧，系教小朋友啊，人哋养嘅宠物咧，其实呢只狗系乜嘢品种咧，甚至乎系一啲基本嘅饲养知识啊、饲养心态或者宠物主人应有嘅态度咧，都可以直接灌输俾小朋友。 啊，的确系噶，即系我哋都希望话一个共融嘅意思，即系互相尊重啦。咁、当然作为主人咧，应该亦都负翻佢嘅责任啊，去为呢个社区带来一个嘅安全同埋。一个清洁的环境啦，咁呢个都是一个好紧要的一个嘅信息，我哋希望无论是人又好啦，为咗系宠物主人又好啦，或者家长小朋友咧，都互相去一个嘅爱护啊、认识啊，同埋一个尊重嘅态度咯。 嗯，嗱，我知道咧，好多时咧唔同嘅活动咧都有啲礼仪嘅。咁如果讲到话人要尊重野生动物又好，或者其他动物嘅礼仪 ，Vivian 今朝早可唔可以都俾啲 tips 我哋，教下我哋应该点样做咧？ 嗯，冇错啦。咁如果见到喺野生动物咧，我哋用欣赏嘅角度去睇下佢好啦。 嗯， 唔好大声喧哗啊，或者咧行近佢哋啊，或者吓佢哋啊，或甚至喂嘢俾佢哋食啦。因为其实野生动物有佢嘅自己嘅生活嘅即系状态嘅，佢有佢哋嘅自然环境啦。咁我哋如果行，有时有机会，有时行山都会行到入佢哋嘅环境咧。咁如果见到佢哋就即系离远啊。望下我啊就好啦，咁、我哋就慢慢咧，慢慢静静地咧就褪开啊，俾空间俾大家双方面，亦都费事吓亲佢呢啲动物咁样样咯。咁、我哋所以咧就即系提醒翻啦，再次提醒翻所有朋友啦，即系喺野生即系行街嘅时候见到啲野生动物，我哋唔使大声好似即系好惊吓咁样样。 哇，有只雀啊咁 啊！系啊，我然后我哋即系细细声啊离开咗，就唔好吓亲佢哋就得噶啦，咁样样咯。 更加就唔好话捉佢哋啦，甚至乎其实放生都唔可以乱嚟噶。 啊，其实咧，我哋真系成日都三番四次咧，野生动物有佢自己嘅环境啦。 嗯、 但系有啲人亦都为咗自己所谓嘅即系积福啦，就会用呢啲叫做动物咧就放生，原意系希望咧让呢啲动物咧就可以喺佢个生态环境咧可以好开心咁生活啦。 嗯、 但系殊不知呢个动作咧，亦都系带来一个好坏影响嘅，因为呢啲动物。原裝亦都唔係喺嗰個生態環境，咁有啲人咧，就我啲好多時都有啲 case 咧，就係我哋啲案件啦，即係我哋同事去做即係拯救嘅個案裏面咧，都曾經拯救唔同嘅巴西龜、 哎、 啊，俾人哋捉咗，即係叫做買咗翻嚟啦，成桶好多隻啊咁樣，然後咧放落大海裏面嘅、就諗住放生嘅。其實呢啲龜第一咧，佢係淡水龜嚟嘅，佢係唔係海洋生物嚟嘅？咁你咁樣間三以為放生嘅動作，其實最後結果咧，讓呢啲動物咧係死咗咯。咁、就原裝係積福嘅，其實就係唔作業咯。 真係有啲反效果啊！ 係 啊，所以好希望咧，好緊要嘅一樣嘢，唔使做呢啲放生嘅行為嘅、其實平時咧，對人好啦，對動物尊重啦，其實愛惜呢個環境啊，即係如果你去旅行嘅時間去郊外啊。 執翻你啲嘅垃圾，啊都好緊要，都係可以保障到，亦都係可以對呢個社會環境、自然界咧係一個造福嘅咁樣咯。 係啦，今朝聽阿 Vivian 講咗咁多咧，希望大家咧都可以記住佢啦。咁其實咧，我覺得人同埋動物要和諧相處咧，都係一種學問嚟噶。不過希望咧透過頭先你嘅一啲小 tips 咧，大家都可以做得更好啦，令到我哋嘅空間更加共融、更加和睦咁樣共存啦。 嗯，好啊， 唔該曬 Vivian， 唔該 Bobby， 拜拜。 大话越被放大，越混乱越被贩卖，通通都博爱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越做更坏，通通都要挂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浮过的山水，风钓雨地雷，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讲得多变了告解，望着斑马生态，听着就像录音带，这么一个世界如何到底。精神的金句分众很多类，小细数求细声小去，高物都未累，低俗地就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欧神已经坐咗我对面啦， 留意埋有冇筍工啦。 好啊， 系啦，我同小白唔使揾工嘅，因为我哋份工咧都还好啦，有得做住啦，开心啦咁样。咁但系有好多朋友就话，哎，要叫做揾工跳槽，或者有啲咧朋友啊，真系过去咧受疫情影响啦，真系想揾翻份好工或者揾份新嘅工作。明白嘅，咁呢四个数目字可能帮到你啊吓。哇，好紧张啊，系咪股票 number 咧？劲过股票 number 1823啊吓，就系呢个客服嘅主管1823，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政府询问嗰条热线啦。咁咧月薪有几多少？30,000元以上喎， 唔系嘛？好啊，真系筍工喎， 震惊！ 唔系先，讲下啲条，讲下啲条件先。嗱，因为嗱1823咧，我自己其实如果要揾佢哋帮手嘅话咧，其实乜嘢都揾得佢嘅。 系啊，你 政府嗰啲 运输署嗰啲排位嗰啲啊嘛， 系啦。你有阵时啊有啲事，我唔知揾边个帮手，即系关于政府嘅咁样。唔知点算，唔知打去边，你打1823， 系啊， 佢又帮你转介。同埋佢有样嘢好就系咩咧？佢除咗打电话1823揿完之后咧， 其實佢有個 app 嘅，即係我都 download 咗。 係 嗰個 app 咧，咁當然唔使錢啦，政府嘢啊嘛。咁你嗰個 app 咧，佢就可以喺你喺個 app 入邊咧，就直接問翻1823嗰個你想問嘅問題，同埋佢有個嘢好喎。點解我特登 download 咧？因為我啲行山人咧，咁如果我哋去到一啲譬如山徑有啲嘢爛咗嘅。咁我哋可以影張相，用個 app 影張相，寫翻低我喺邊度見到咧，有壞咗嘅嘢，可唔可以叫你哋轉介翻， 係 啦，俾康文署啊、漁護署啊，叫佢哋過嚟整翻相關嘅嘢。咁其實我覺得幾有效率喎。 呢個就係好市民、好公民嘅責任啦。咁啊，用 個 app 都應該咁做嘛。 係咧，好市侩咁樣啦，揾工啊要有高人工啦，或者要睇下學歷啦。喂，佢唔需要大學畢業喎。呢個都幾係關鍵嚟㗎。 有冇晉升機會咧？定係頂薪嚟㗎？嗱， 當然啦，詳細資料你自己上翻去，即係政府嘅工咧，就好透明度好高嘅。你打翻1823客服主管咧，你就會出到啊，究竟要啲咩條件啊，或者我個職責係啲乜嘢，要處理啲乜嘢啊咁樣啦。咁啊，當局就指出啦，呢個職位咧就需要輪班嘅，包括咧星期六、星期日咧公眾假期啦、通宵班啦、不定時工作啦，喺惡劣天氣期間底下咧，亦要遇上工作嘅咁样，即系譬如嗰啲台风啊，同埋黑色暴雨警告咧，都要翻工嘅。咁啊，成功获聘用者咧，喺短时间之内上任咧，就会去到咧呢个1823嘅办公室嗰度工作。即系有啲基本要求咯，你识得电脑操作啊，英语、粤语啊，如果可以操流利嘅普通话更佳咁样。咁啊，亦都有啲学历嘅限制嘅。咁虽然唔需要大学毕业，但系你嗰啲文凭试啊，或者即系我哋当年嗰啲会考成绩 考翻咁样， 你自己就跟翻嗰个要求啦。咁啊，月薪介乎咧26,130元咧，去到咧30,050元嘅。 哇，都几好喎、 啊！系啊，哇，其实都几好。不过即系当然 又叫做文职系咪？ 系啊，同埋你即系叫做倾倾电话又一啲咁样，会舒服啲咯。个感觉上咁，当然实际上嘅工作咧，我同你都未做过，可能都哇呢30,000元人工都辛苦 噶。喂，其实我觉得1823应该开放啊，佢哋1823个 office 咧，俾大家参观下， 系啦， 即系等大家都更加理解。哇，原来佢哋个 office 平时解答我哋问题，佢哋点样转介啊，点样转博啊，咁样。 系，可能系同平时咧，我哋嗰啲热线中心差唔多，咁都未定啫。 都望下啊嘛，系咪？即系好似我哋交通嗰啲望起上嚟都哇，好派头，好劲啊，咁样噶嘛，系咪？ 可以认识下啦。 今日系3月26日，星期五，农历2月14。释疑解除迁徙， 咁我除口罩先咯、 仲未系时候啊！今日既开始交易， 我今日咩都唔做咯。 呢、這个唔系懒惰嘅借口啊！今日都系紫色癫痫日， 我会多加留意。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韩证实寻日试射两枚新型战术导弹。官方劳动新闻报道，导弹可携带的弹头重量提升至2.5吨，导弹落入东部海岸大约600公里的水域，准确击中预定目标。到场观看试射的一名高层官员表示赞赏，认为发展这种武器系统对增强国家军事实力和压制各种军事威胁具有重要意义，但报道未有提及最高领袖金正恩有没有到场。美国国务院谴责北韩发射导弹，认为是破坏稳定，威胁地区和整个社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总统拜登说，华府仍然对以外交途径和平壤当局接触持开放态度，但是如果北韩将局势升级，美国会有回应。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安理会的北韩制裁委员会将应美国要求开会讨论今次试射。美国科罗拉多州超市造成10人死亡的枪击案，疑犯阿利萨提堂， 21岁的阿里萨被控10项谋杀和1项企图谋杀罪，星期四在博尔德县一个法院出庭应讯。他向法官表示明白法律权利，阿里萨一方未有提出保释，律师要求进行全面精神健康评估。检察官说可能在未来几星期再提出更多指控。案发在星期一，阿里萨涉嫌在博尔德一间超市内开枪，导致10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员，是美国一星期内第二宗大型枪击案，重新引起对加强枪械管制的讨论。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正在土耳其安卡拉访问，几百名住在当地的维吾尔人到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外示威，抗议王毅到访。示威者高叫口号，要求中国释放家人、停止种族灭绝和关闭集中营。另外26个非政府组织在安卡拉召开记者会，抗议王毅到访。他们的代表在记者会表示，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日前共同采取行动，针对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对中国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为维吾尔人带来希望，又认为中国再亦不能掩盖种族灭绝罪行。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咧，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西行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嘅。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近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九龙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区路面方面，提下大家，太子道西部分路段因为仲系受到爆水管影响，近大南街至砵兰街那段的太子道西东行线仍然有封路措施，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路行驶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出九龙方向多车啦，咁慢车个龙尾去到骏景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那段而家都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个肚腩好肥。 我是 Lazy Lion， 为了减少大肚腩，已经将体能活动融入生活，每日喐一喐，你都可以的。每星期最少做2.5小时的中等强度体能活动，例如急步行，或者试下每星期最少做1小时15分钟跑步，或其他的剧烈强度体能活动，喐一喐，健康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我呢半生就系俾情义两个字累死啊！ 思芬，你扮紧丁蟹啊？ 杰彤，我唔系扮丁蟹，我系扮巨蟹。 咦？咁睇嚟你对巨蟹有啲误会咯？不如今日星期六晚10至12，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里面嘅星座自修室环节，会同大家研究一下巨蟹座嘅特点啊！ 咦？丁蟹系咪巨蟹座嘅咧？ 我唔研究呢啲喎，有。 On a Saturday night。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交通工具。 我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其实是飞机，因为它可以带我们去很远的地方，例如好像不同的国家一样。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所謂紀錄呢是用來被人破的，是不是？嗱，香港游泳奧運計時賽啦，咁之前嘅時間咧，咁喺體院嗰度咧就上演啦。咁18歲嘅南非魚，哇，卓銘豪咧，咁喺800米嘅自由泳以8分03.41刷新咗新嘅香港紀錄。咁16歲嘅小將，咁魏恆欣啦，咁亦都喺男子400米個人混合泳打破咗方力申在悉尼奥运创下的香港纪录。 啊，好厉害啊。 哇，方力申都开心啦。 方力申都说后生好喂。 是啊，他自己都说的，其实他的纪录他都很想有人破。因为有人破这个纪录真的代表什么呢？ 是 进步嘛。 你知不知道方力申还有些学界纪录被有人破？ 是啊， 是学界游泳会赛呢，我哋跟我差不多年代那些。那我哋嗰时呢去到学界游泳赛，在九龙公园，我记得有本长刊呢，就写住哪个有啲咩成绩咁样啦。入面有几个都是 Alex Fong 咁样。 是啊，其实佢好坚。 但依家好似有一两个俾人破咗，但都未破晒嘅，咁佢要搵返啲纪录再同大家去睇返啦。不过真係机会应该俾年轻人嘅。 啱啱啱啱，其实佢而家都犀利㗎，方力申你叫佢环岛游喎，其实係辛苦㗎喎，唔係你俾我游。游唔到啦，游到呕游唔到啊！ 系啊，厉害厉害 厉害啊！好，咁另外都即系同翻大家咧，就睇睇咧，咁东京奥运啦，咁呢一个嘅火炬手传递奥运圣火嘅仪式咧，咁寻日亦都正式咧 kick off 咗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咧，亦都系揾咗啲喺日本嘅朋友，咁啊同我哋咧就亲身啊即时咧就电话越洋咧就做咗个访问，话俾我哋听咧佢哋喺东京方面啊福岛方面最新嘅情况系点样嘅。咁今日啦，咁奥运圣火都会咧就继续传嘅，咁啊虽然亦都有话到有好多唔同嘅日本名人啦，咁啊佢哋亦都咧就相继请辞，原因咧都系因为好多嘅东京奥委会嘅发言，令到佢哋都几却步啊吓，咁啊唔系好想咧一齐帮下手，咁但系咧本身啊奥运圣火传嘅时候，譬如寻日第一棒啊由国家女子足球队咁啊传员一齐去到帮手一齐行第一棒，咁啊直至到而家今日咧嗱，而家又准备开始就传翻圣火啦，咁啊佢将会咧就环绕日本是一周的，咁佢咧就好似顺时针咁样嘅，咁啊由呢个福岛开始啦，跟住落去呢一个嘅关东、关西，然后咧就四国啊、九州啊，跟住落埋冲绳嘅，即系会搭飞机、搭船咁样嘅。好啦，跟住去埋石垣岛都会去嘅，咁跟住咧又会喺翻日本嘅佐贺嘅日本海嗰边咧，咁啊不断咁样又再上翻上去， 氹夸咁， 系啦，上翻上北海道。上到上北海道嘅时候，又会再落翻落去咧，就系东京咁样嘅。咁啊，嗰阵时就应该系准备咧， 尾声啦， 冇错啦。咁啊，去到呢一个咧东京奥运正式咧就系揭幕啦，咁样。咁啊，都希望佢顺顺利利啦，因为都有几多哈碌嘢发生。 哦， 第一个哈碌咧就系话有好多日本民众啊，透过呢一个网上就谂住观赏一下呢个东京奥运嘅盛况啦，咁啊点火咁样。顶河你都要睇睇噶，点知咧个解像度低得滞，佢哋话到个个人都变咗打格仔咁样，喂唔掂咁样，呢个闹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跑跑下嘅时候咧阴功啊，个火熄咗。 有其中一位火炬手咧，系一位女记者跑紧嘅时候，火炬就熄咗。 大风都滞啊，系嘛？ 佢话冇风啊， 冇。 佢自己都访问翻佢嘅时候，佢话嗰时又冇风，佢又唔系跑得快，但系熄咗佢好惊。 系， 不过佢都话后边咧 有会即刻有人点翻， 点翻后边有个火种，唔系求其攞个火机点噶吓，一定要用翻嗰个火种嘅。咁所以后边就有一个咧就系、是密封式嘅叫做装住个火嘅器皿，咁啊即刻咧就上翻前咧就点翻着嗰个火炬嘅，咁啊。都有呢啲蝦碌位咁啊！希望咧嚟緊嗰個全聖火嗰個過程可以順利得多啦， 係順順利利啦， 啊、最緊要啊！ 係啊，咁啊，另一邊廂講下咧，人冇事啊，做到世界冠軍，點可以做到 F1 嘅世界冠軍呢、嗯、就要睇下今個禮拜日啊，本週日28號咧，就呢個巴林站第一站喎，咁啊，星二代啊嚇，咁啊，米克舒密加啊，細個我哋都睇即係呢個車神舒密加比賽啦，咁啊，米克舒密加啊，德國嘅車手代表咧，夏仕嘅車。队啊吓咁啊，老牌车队继续派啲劲人上去啦。咁啊，平治车队有夏美顿啦，咁啊，红牛车队咧有呢、這个啊，韦斯塔本啦，咁啊，麦拿伦车队咧，列卡道啊等等咧，都会悉数上阵嘅。咁但系今年咧、疫情嘅缘故咧，好似闻说啊，都未必会开放咁多嘅座位啊，俾大家去观赏赛车。 咁呢个冇办法啦，系咪先？咁、你奥运圣火你都要搞到睇电视嘅，个个都 系啦。咁关于焦点所在，一定喺呢一位咧，星二代米克舒默。家嗰度啊，舒密加家族嘅名字咧再次出现喺 F1 嘅车坛咧，令到咧米克咧感到特别自豪啊吓，佢系咁样讲嘅，希望咧即系爸爸嘅身影底下咧，仍然做得到啊自己一个好嘅成绩啦，同埋咧大概啊译做中文就系唔好丢爸爸嘅架咁样啦。 其实压力都好大噶， 系啊， 爸爸太伟大 啊，系啊，成日都有呢一类咁嘅叫做球员啦，或者咧呢一类咁嘅车手啦，即系背负住。太多 是、啊、 反而有機會發揮得不好 咯。係啦、啊，咁、他哋其實本身都已經是很叻的車手嚟噶啦。咁、不過有陣時啲心理壓力咧，睇下佢堪唔堪服到啦 嚇。係啊，咁啊呢個係第一站啫。咁啊，想睇 F1 大家可以扭開電視啦，或者咧即係遲啲睇下有冇機會。遲啲啦，有冇機會喺新加坡有一站噶嘛？上海有一站噶嘛？睇下今年賽會有冇機會繼續俾翻上海啊、新加坡嗰啲都有得玩下啦。咁有得玩下，香港人又可唔可以即係過到去咧？咁樣睇得到啦。咁我成日都每一年咧，我有個想做嘅嘢嘅表噶。其實早兩三年我已經好想睇一次 F1 噶啦。點不知咧？有一年又～搭咗做嘢睇唔到，跟住后一年上年就係疫情啦、今年都应该係疫情㗎啦吓，咁就难搞少少啦，咁唔知係咪咁样啦。转个角度讲埋 NBA 啦， NBA 呢听日朝头早呢都有好多场赛事嘅，咁有啲喺免费电视台都有得睇啦，包括呢活塞对篮网啦，公鹿对塞特人啦，速龙对太阳啦，木狼队对火箭队啦，魔术队啊，对拓荒者队啦，哇，7:00 啊，早过我哋平时做节目啊，就有得睇到啦吓，咁啊，呢啲咧都系焦点所在嚟嘅，所以礼拜六日咧，其实啊，睇波方面咧，仲有好多波可以睇睇噶， 咁、大家留意住啦。 嚟到星期五嘅早上7:48啊，听过有力津嘅《都市爬行》。早晨好，早晨钟哥，早晨晨光嘅听众。 一嚟讲下咧，其实今日咧 系 一种好悠闲嘅感觉， 唔系 我俾自己嘅，我 系 一路翻嚟嘅时候俾我见到周遭嘅环境 是 感染到我好悠闲。 点悠闲？ 嚟听下。 譬如咧喺一啲公路上边驾驶嘅人士咧，用一个好悠闲嘅速度驾驶啦。 冇理由噶喎，呢啲 唔知点解噶 咁赶嘅时间。 首先咧，即系希望大家明白所谓嘅安全车速 系 你揸得快固然之系唔安全啦、 嗯。 如果你揸得慢咧，都系唔安全嘅。 太慢都系 太慢都系唔安全嘅。希望大家用一个安全车速驾驶啦， 系 即系唔好太快，亦不能太慢啦。另外一样咧，麻烦咁多位喺如果你唔系熟悉道路环境，如果你想转线，记得打灯啦。咁啊就唔好自把自为地，觉得人哋一定知道你 系 一个新牌啦，要打灯嘅。 同埋唔好长期得住嗰条快线啦， 唔系得住条快线都唔紧要， 都唔紧要。 你唔好得住条慢线，一段时间之后再得住条中线。 但得住条快 线，其实系会俾警察叔叔追嘅、 啊啊這個。 我见吐露港成日有啲快线人 要间唔中转下线咁样啊嘛， 应该系啦。 其实系有需要先。 我好少行吐露港，我都睇啲 YouTube 片段，都系长期压住条快线，好似后边会俾车追，跟住就会阿 Sir 就会入埋你一边，跟住就开张嘢俾你咯。 系啊系啊，我有朋友真系试过， 真系 系啊系啊。佢话、啊啊哦、我唔知道咁、啊。 咁阿 Sir 点讲啊？ 我常冇啊，都有開過。 之後咪知咯， 之後就知啦，係、啊、永遠記住。 咁、啊、另外一樣咧就係、是行人門啦，即係當你橫過馬路嘅時候，希望大家都係用一啲適當嘅橫過馬路嘅工具咧，譬如斑馬線啦、紅綠燈啦。咁如果你選擇喺隨意地，即係中意過就過嘅話，都用一個適當嘅速度啦，就唔好太慢，唔好覺得人哋必定會停喺度俾你喺任何地方過馬路啦。 嚟到呢個 Happy Friday， 大家個節奏即刻 turn 到好悠閒。 可能都係我講嗰個説法，話三月咧其實冇公眾假期啊嘛，有好多朋友咧即係翻開 office 工咧，佢儲埋啲假，咁佢三月嘅時候就要放，如果唔放咧就撥入下一個財政嘅年度，所以咧三月咧好多人都係，譬如禮拜五拉埋禮拜六日咧就放個 long week。咁樣咯，好多都係咁，唔知係咪咁樣都令到大家揸車嘅時候掉以輕鬆一啲啦。頭先鐘哥講啊， 講得有限，好慢活啊個生活今日。 其實你頭先講都幾困難啦、啊，你揸翻嚟公司呀、啊，我頭先聽到幾樣嘢，你美化咁樣講啫。有啲人啊，總之唔打燈啦、啊，跟住 P 牌啊，行住條慢線又頂住曬啦，跟住有啲人唔守交通規矩過馬路啦、 啊， 有三關噶啦都。 係啊，所以翻到嚟咧都比預期嘅時間長咗好多。 恭喜你啊，梁生！你成功啦！你成功啦！ 不过唔紧要，安全翻到先最重要。 系咁先做到世界冠军啊嘛！ 先做到世界冠军啦、 啊！不过我今朝早上讲嘅题目咧，都系同呢个慢活啊、轻松有关嘅。我谂住星期五啊嘛，咁啊，钟哥就即系不谋而合啦。咁啊，讲下咧， 今日都着得悠闲啲。 好 sharp 啊！平時都唔係咁樣， 好似漆黑入面嘅螢火蟲一樣啊！ 因為係閃緊嗰只， 因為平時個人太 sharp 啊，要著啲深色啲嘅衫遮翻。 係 而今日咧， 今日有啲暗 飲大， 今日著件衫撐翻開咁樣。 係即係講求個平衡啦。 好嘢，好嘢。 嗱，咁我想講下呢個 staycation 嘅，其實呢個 staycation 嘅風氣咧都風行咗都成年㗎啦，即係由疫情開始。 而家仲有冇人玩啊？ 有，你知唔知？越嚟越多酒店咧，就開更加多嘅花神啦、啊。有啲 酒店冇執都係因為有 staycation 。 我有啲酒店從業員嘅朋友講，佢哋話真係嘅，呢、這個都係有賴 staycation。有啲客仔自己入去幫下襯，如果唔係真係難搞 啊。係、啊，同埋佢真係越嚟越多即係競爭對手啊。初頭可能即係幾間有一啲咁嘅 package 啦，跟住就慢慢就越嚟越多間，幾乎間間酒店都有啦。咁啊，但係大家提供嘅服務就唔同啦，有啲又包下午茶啊，跟住有啲又可以帶寵物啊咁樣。咁我最近咧都有見到有一間咧係佢之前都冇做開有寵物嘅即係服務嘅，咁而家可能佢都開放，即係可能開放一兩層嘅酒店房咁樣俾你帶寵物去，咁跟住又有一啲專係貨寵物貼心嘅環節啦，佢有埋呢一個攝影套餐，即係佢知道咧啲。staycation 嘅朋友咧，打卡都系其中重要嘅一环啦。再加上你带埋宠物去啦，咁我见到佢嗰个套餐咧，就系有一个包一个环节咧，就系有一个摄影师帮你喺一个佢 set 好咗嘅场景嗰度去带埋个宠物去影相嘅。咁、 哦、 我就冇再研究啊，如果你要翻啲相，使唔使再俾钱啊？咁啦， 应该要噶系嘛？你啲主题乐园玩完啲过山车 系咯。 即係佢都未徵求你同意，已經影咗你張相。 嗱，我哋就係受呢一套教育長大嘅，我即刻第一樣嘢就係咁諗啦。 我有啲火滾㗎，喂，你都未問過我影我張相都唔緊要啦， 因為你明星嚟㗎嘛。 但係你仲要擺埋出嚟，你擺出喺個 mon 嗰度俾人睇，你要唔要呢張啊？ 劉榮忠啊，咁大家， 我要人哋嗰張得唔得啊？即係咁樣， 全世界都係咁喎， 就係全世界都 日本啊、美國都係發生緊同樣嘢， 全世界都唔啱，唔可以擺人哋變成對㗎嘛。 係啱啊， 即係 Brad Pitt 都即係經過嗰個纜車都要俾佢影一下， 即係連曬帽 嘅 啫。 咁我咧就喺網上面咧見到有啲都同 staycation 有關嘅，即係大家咧會寫翻上去，咁好多咧都係分享一啲愉快嘅經驗啦，即係推廣翻俾朋友，大家可以試下呢間啊，試下嗰間。咁但係當中咧亦都有啲唔愉快嘅經驗，其中一個咧佢就係講。佢呢个系男事主嚟嘅，咁啊发现咧佢女朋友第一次同佢女朋友去咧，就因为一个纪念日，唔知佢哋生日啦，定系拍拖周年纪念啦。咁啊男朋友就冇得去旅行，咁就谂住 book 间靓啲嘅酒店，同佢 staycation 玩下啦，咁样点不知一试便爱上佢女朋友之后， 爱上佢女朋友定爱上 staycation 啊？ 佢女朋友爱上咗 staycation， 佢话跟住咧就好似走入咗一个深渊咁啊！几乎每个礼拜佢女朋友都话要去一次，咁佢就话初都唔紧要啦，算啦，即系呢一排都真系少咗去旅行，咁就你咪可以拣一啲平少少嘅酒店，同埋有啲 package 咧佢自己都觉得抵嘅。咁但系你话去到咁密嚟讲，即系每个月都要去几次咧，佢就开始觉得荷包出血啦， 因为平平地都成千五蚊一晚房， 系噶， 咪有啲平啲嘅咩？ 冇噶，佢嗰啲唔系 station 嚟，中国，你唔好谂住先我，我系唔会喺呢个位嗰度露出任何马脚嘅。 所谓 station 最低限度都两日咁样系嘛？ 所谓 station 点样系一间著名啲嘅酒店， 即系唔可以系宾馆， 系啊，即系起码包早餐啊， 有早餐， 或者有 个 下午茶，系 啊，有泳池俾你压下 like 啊，有啲落地玻璃啊，咁样嘅系啊， 即系不能够喺九龙城啊、九龙塘啊。 估計係咁啦，估計係咁啦。嗱，千五蚊一晚咁樣，你如果去四次，每個禮拜去一次咁樣，哇，都六千蚊喎，幾乸利喎！ 佢仲話女朋友唔止，越去越有要求。去到酒店即係 check in 嘅時候咧，即係嗰啲朋友，即係嗰個店員啦，就會問你我哋仲有呢啲咧增值嘅服務，你需唔需要啊？咁女朋友 增值咩啊？ 要啊要啊，即係可能加唔知幾多錢就可以free flow 香檳咁，即係喺你嘅下午茶嗰度飲。好啊好啊好啊，咁佢女朋友就正喎正喎，跟住啊。其实我们还有优惠价的，加到500元就可以享受我们这个独享的 SPA 服务了。好啊，试一试一试啊。那这个男事主就开始觉得好辛苦啦， 吃不消啦， 吃不消啦。咁佢就话佢有反映过嘅，同佢女朋友。咁当然啦，佢女朋友就会：你而家系咪嫌我烦啊？你系咪嫌好贵啊？咁样 答实话， 系啊， 系啊。老实讲啊，作为增值服务嚟讲，我自己本人个八达通都未增值，点样增值？有一个叫香槟嘅 free flow， 我真系搞唔掂咧。 我最惨系佢话咧要入会啊，即系去到想入嗰个酒店嘅会啊。咁佢就睇到咧呢一条路系即系冇系啦，一条咩路嚟噶啦，即系好深渊啊，直头系不能回头啦。咁 先最初嘅时候系咪呢个男仔发诶唔系系咪呢个男系啦呢个男仔发起要去 station？ 唔系就唔系话因为冇得去旅行，咁既然系纪念日，做一场咁样嘅庆祝，好合理啫，系咪先？ 冇得难，冇得难 吓，即系。 你自己攞嚟噶嘛，系咪先？你自己提出噶、 咁都系谂住去一次啫，吓点不知咁快就上咗瘾先 得噶。咁你提出咗，咁如果对家系喜欢咗嘅，咁冇办法噶，系咪先？ 你一个男仔，我又谂到个情景，好似我中午讲得好有道理。 你预计到你呢一个嘅情景啊？ 前辈即系前辈，原先我倾向你嗰边个， 点解啊？ 佢讲完之后， 你觉得系个男仔唔啱？ 男仔唔啱啦， 系啊，男仔唔啱啊，个男仔一定去到佢。喂 ，B B， 你系咪觉得呢个好正啊？ 我帮你影相啊！ 系咪好正啊？跟住嗰个 B B 就讲，系啊，真系好正啊！咁既然系正，咁啊想每个礼拜都好正咁样 买咯。即系譬如话你个女朋友睇中咗个包包，你一嚟唔通你买一个俾佢咩？梗系第一个都唔好买啊嘛！就不断数，诶，包包唔靓嘅又唔抵啦，用到又污糟啦。譬如 station 一嚟就第一次都唔好去，不断数，咪有一个地方食餐饭啫，隔篱强记茶餐都系咁样食啦。一嚟就数，咁咪唔好去咯，唔去就冇事咯。 系咪噶？依家阿 B B 就话吓阿 May 阿 Mary 个个都有去过 station， 我冇啊，点解你唔带我去啊？ 咁你同佢拍男朋友拍拖咯？ 系啊，咁佢走咗啦。跟住然之后呢个男事主就唔系抱怨佢女朋友成日去 station， 而系唔去 station， 我女朋友飞咗我啊。 系啊，咁啊睇下迟啲疫情可唔可以进一步改善啊？ 系啊， 如果疫情改善嘅话就唔使咁 系嘛？ 系 啊，一次旅行都冇去啊。 去旅行都真係平過 station 啊！依家譬如我啱啱諗住揾嗰啲優惠咧，咁、都係關於 station 啦。咁啊，依家快速講埋，其實有啲五星級酒店咧嚟緊咩復活節年假期嘅，佢譬如你兩口子去啦，佢又包乜包乜咧，2100多元起跳咁，咁、其實都真係唔平咯。你講真誒、即係去飛一飛，即係曼谷啊嗰啲，都可能要呢個錢，但係玩到幾日啊嘛。 同埋啲使費平啲啊嘛，即係譬如你喺酒店真係好似佢講 upgrade 少少嘢，或者要誒。额外有啲服务啊，即系食啲嘢啊，咁样咧，咁、又系都贵噶嘛、所以嗰个男事主都有讲啊，佢话即系每次俾钱嘅时候咧，都觉得好似可以飞一转咁样、每次都好似觉得可以飞一转。 唔系，我都系嗰句咧，抵佢嘅，第一次都唔好去啊嘛。 所以我咪话系咪下次都唔好带佢去旅行啦，可以复飞。如果唔系咧，佢又每个月都话要去旅行，即系呢啲人咧就唔可以养得佢。 此风不可长啊，正所谓啊， 真系。但系大家就唔好咁样啦，即系呢啲叫咩啊？贪得无厌， 贪得无厌，适可而止，做人最紧要。 系啊，好嚟到早上八点钟啦。 喺问题上发声，声言要中国对南海、台湾同埋其他问题负责。另外，拜登指出，北韩将系外交政策嘅主要事项。佢表明，北韩嘅导弹试射违反联合国决议。强调若果平壤选择将局势升级，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英国外交部说，香港特区政府无权要求其他国家承认指定的护照，香港会继续签发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强调仍然是有效旅游证件。路透社早前报道，特区政府向大约14个国家的领事馆发信，要求不承认以 BNO 作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的证件，以特区护照取代。一名西方高级外交官员对路透社形容，大部分国家不理会有关要求，形容不是香港政府的惯常做法。香港现时与14个国家达成工作假期协议。路透社说，美国、日本、南韩、意大利、新西兰、芬兰和挪威都表示继续承认 BNO。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2点，升37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41美元，卖出1728.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16，瑞士法郎0.94，加元1.26，人民币6.547，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西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4%。一则的更正，英国外交部说，香港特区政府无权要求其他国家承认指定的护照。英国会继续签发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强调仍然是有效的旅游证件。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Didi讲中交通意外了。 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新丰花园，咁但系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小王子曾经讲过， 所有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子，虽然只有少数的人记得。 狐狸又话过， 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彼此需要。 一个跨越年龄地域的浪漫童话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小王子，用舞蹈、文学、动画、音乐与现场沙画重现小王子的纯真与初心。星期六晚十一点，星期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星期五早上好啊！中哥 Kitty 一起请嘉宾出场咧，睇实个市先啊！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你好， 早晨啊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哦，你哋好啊，星期五愉快， 早晨早晨。 咁啊，睇翻股市咧就唔太愉快啊吓，有好多股份都如果用翻 Dicky 平时咧喺呢个环节啊，遥远的他不可以再归家吓咁样啊，即系睇唔到家乡咁啊，点睇法啊？港股啊五年跌啦咁啊，今日有市方面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好，咁啊，见到咧个港股咧都好似寻日咁讲啦吓，都系出现一个持续嘅下跌嘅趋势啦。虽然就咁睇个恒指嘅表现咧，可能大家唔系好感受到嗰种嘅即系波涛汹涌嘅情况啊吓，因为个别嘅股份咧嘅跌幅咧啊反映唔到一个指数嗰度啊嘛。咁当然呢个指数都有啲所谓传统旧嘅经济股份咧，就晾住就令到咧大家就唔会觉得咁惊吓啦。同样嘅情况其实都喺美国股市度发生上演紧嘅，完全同一个戏码，同一几句对白。亦都見到同一個嘅場景，見得到個道指又好啦，或者另外咁講啦，再加埋另外兩大指數 S&P 500同埋 Nasdaq 都啦 ，Nasdaq 都升啲咁多，但係咧就真係又係咧反映唔到實際上嘅情況啦。點解會咁講咧？尋日咧美國股市咧都有啲咧就係啲新經濟股有啲反彈，但係咧，唉，我哋。即係內地嗰啲嘅係企業咧，喺美國上市嗰啲所謂中概股咧，就仍然咧係即係有個好沉重嘅沽壓，一陣先至再講。咁但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咧，我諗都係嗰句啦，我就已經係講咗 都好一段時間，都有少少氹氣，不過都仲係講緊咧，大家容忍下，即係都唔好太心急。喺呢段時間，即係仲係市場嘅波動性都好大，可能大家會話：咦，見到個十年期美國債息冇乜嘢啦，個股市就咁睇啲指數又好似平穩咗啦，咁但係點解個別啲股份都仲係跌呢？始終咧，而家呢一秒鐘，我諗開始睇翻咧，就係講緊嗰個中美嘅關係咧，即係已經唔係淨係過往即係特朗普年代嘅哦。加下關税啫，貿易壁壘啫咁。咁而家基本上已經係一個全方位嘅金融戰，大家都會見到喺即係話兩國嘅一啲嘅措施啊、手段啊、舉措裏面咧，都已經見到呢樣嘢。同埋咧，都開始慢慢咧，亦都去到即係點講咧，去到市民嗰個層面啦。譬如話，即係過去呢，我諗48個小時啦，最多人講嘅一個話題就係咧一種嘅植物嚟嘅。咁但係咧，當你整衫嘅時候就要用到嘅就係棉花啦，咁講緊新疆棉嘅呢三個字呢就成為咗即係內地嘅民眾啦，又或者講緊即係歐美嘅一啲嘅企業啦，就真係有一個好鮮明嘅立場，究竟你支唔支持呢？你訂唔訂購、採唔採購呢？咁尋日亦都係見得到好明顯股票市場呢就出現一啲好兩極嘅表現，咁但係今日嚟講呢都真係無奈地講一句呢，就係啲新經濟特別係啲中概股呢喺美國嗰邊呢都繼續呢有個好沉重嘅沽壓嘅，好似譬如話百度啊，呢一個個股價呢喺即係正常嘅交易時段呢跌咗成14% 啊，一百度。咁就算咧喺延長交易時段升翻 2.6% 咧，都即係意味住今日港股一開咧，又可能又冇10%，咁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哇，我啱啱抽翻嚟嘅啫，咁冇辦法啦。過去都有即係提醒過大家，唔可以睇住香港個發行價、招股價當係一個地板嚟嘅，因為始終佢喺北美洲上咗好耐㗎啦。 嗱，即係話都講到咧，即係中概股咧係咪真係好大件事？因為咧啲證監美證監咧又話要出辣椒啊，又話傾唔掂數呢樣嗰樣咧。咁而家點樣睇咧？嗱，咁正話都講咗啊，其實百度咧都跌得好慘。其實除咗百度之外，其他都係咁樣。 嗯，點睇啊？ 係啊，基本上冇錯，中國全線所有所謂 ADR， 即係話喺咧美國上市嘅中概股，我哋講預投證券咧，都真係跌得好厲害嚇。其實已經係連續第二日咧急跌嘅啦嚇。咁頭先你都講咗個原因啦，就係講緊美國證監會啦 ，SEC 咧就已經係宣布咗咧，就係話嚟緊會有新措施嘅啦嚇，就即係話會繼續咧加強監管同埋越嚟越嚴謹嘅監管啦，包括對於佢哋咧即係話要提供即係核數嘅報告啊等等。嗱，都係嗰句，我覺得都唔係唔合邏輯嘅，因為過往真係出現過，例如好似瑞幸咖啡一啲造假事件啊咁樣。咁但係咧，而家好明顯咧，又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咁但係大家就會話啦，哇！咁其實已經對於個別嘅股份嚟講，如果你話即係騰訊音樂咁，佢淨係喺美國上市，咁都好似暫時即係後無退路嗰只啊。咁但係你話喂百度，咁其實已經取得一個即係第二上市嘅一個地位啦，香港。咁但係都係嗰句，亦都唔係話即係一時三刻咧。可以话完全系彻底地咧喺美国嗰边退市啊，又净喺香港上啊，净系而家呢一个嘅隐忧咧，对于有机会被除牌嘅担忧咧，都已经系令到佢哋嘅股价咧系相当之受压啊。嗱，应该咁讲，连续两日嘅急跌咧，反映紧呢个预期，但系你话完全反映得晒未咧？我又即系恐慌都未，即系所以寻日都警告话，大家唔好咁心急闹啊，即系戒急用忍啊。原因就会觉得个沽压未完啦、啊。另外就因为仲可能担心就系、是，究竟会唔会嗱？而家咁讲啫，会唔会佢仲整咗个名单出嚟就话啊？嗱，呢一扎咧我哋睇紧噶啦，咁可能又再震多一阵。所以即系纯粹寻日嚟讲咧，纯粹啦，博反弹，咁可能咧就真系。在美國的交易時段，大家就要避開一些中概股，回到香港的交易時段就要避開一些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而在香港上市的股份 比較難搞一點點、啊、 你這樣避來避去、不是辦法的、 另外 Dicky 我想看看這份業績報告，就是講中石油說去年少賺 58% 咁多，咁啊，當然啦，即係大家都可以諗到嗰個原因啦。舊年又有疫情啦，咁啊，其實而家都有疫情啦。咁啊，仲有國際油價咧，又試過即係斷崖式咁樣下跌啦。咁啊，種種因素咧，都令到佢哋嗰個賺嘅錢咧係會少咗嘅。咁啊，嚟緊咧，佢哋就話啊，會谷下呢個天然氣嘅業務啊等等。咁啊 ，Dicky， 你覺得呢個板塊大家應該點樣去到部署，或者佢哋未來嗰個走勢會唔會即係向翻好少少咧？ 嗱，淨係嗰857咧，我淨係覺得咧，差唔多咧，14年前咧，股神巴菲特減持曬咧，真係實在太叻，因為個股價咧係冇咗前面個一字嘅，剩翻後邊嗰個五字嘅啫。啊，呢、這、一個真係最經典啊！嗱，不過咧，即係都係咪非戰之罪都係嘅，因為咧頭先阿 Kitty 都講，都唔怪得曬佢。純粹講一樣嘢咧，都大家會明白點解咧857啊，中石油甚至乎其他咧。啲內地嘅即係石油石化公司咧，個盈利都可能會有個即係比較即係明顯嘅下跌，因為淨係講個所謂嘅平均嘅實驗嘅原油嘅價格啊，呢、這個就係佢一桶桶賣出嚟嗰個價錢，就講緊咧得翻40.33元啫。其實咧按年咧差唔多跌咗成33%，咁呢個就即係話係嗰個商品嘅價格跌，咁佢真係賣出嚟就要跌，咁都冇乜辦法啦。講個原油嘅產量咧，其實都差唔多嘅，咁甚至你話哇，即係天然氣嗰個銷售量咧，仲有增加添，咁所以其實咧。就真係都係有少少非戰之罪啦，即係無論係全球嘅供應嘅角度啊，以至到整體嘅需求嘅表現，就令到咧即係國際油價，以至到內地實現油價都跌咧，咁呢個都真係咧就令到佢個業績咧有個比較倒退情況。不過咁雖然話就話即係業績哇倒退36%咁多，咁但係咧。又都係合乎預期嘅，因為大家都計咗個數㗎啦。啊，個油價咁跌咗落嚟，咁講真咧，佢都冇乜運行㗎啦。所以咧，都係叫做預咗呢個情況。咁但係咧，就即係預咗還預咗啦。咁但係即係見到呢個業績嘅時間，點講都好，都唔會有啲咩嘢驚喜，唔會有啲咩刺激作用咯。對佢哋即係三桶油嘅股價嚟講。 咁啊 ，Dicky 最後講埋啦，有咩板塊可以俾大家擲過呢個 weekend 啊？禮拜六日繼續上車都唔使驚啊。 唉，其實咧都係嗰句啦，即係我講咗好耐嘅呢一個，即係持盈保泰、戒急用忍咧，我諗喺即係過去呢幾日都大派用場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啊真係好想入市，又唔想捱價，又唔想買完之後，哇！跟住美國跌完翻到嚟香港又唔見得絕咧，咁我諗暫時都真係中概股未係一個最合適嘅一個撈底嘅時候，新經濟股都係，咁亦都可能要揀一啲相對地個風險低啲。咁我都講咗好一段日子，反而呢段時間個股價都升嘅，佢啲防守性啲嘅都過去都多次提及啦，香港電燈啊、香港電訊呢一類啦。咁如果你話啊，我咧譬如話見得到好似啲體育用品股，因為頭先我哋講個話題都有啲炒作，咁呢啲可能比較短暫一啲咯，就未必話係一個好。长线好稳妥，但系短线咁当然啦，可能大家做一啲所谓主题式嘅炒作啦。 明白晒啦。咁啊，非常多谢我哋嘅嘉宾啦，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我冇持有嘅，唔该晒三位， 唔该晒， 拜拜。 阿 O 点 啊？有乜嘢优惠？ 复活节梗系碌下碌下复活蛋，碌下碌下去昂平360， 关咩事啫？ 有呢个复活节限定活动啊，小童门票11元，成人长者有8折等等咁样咁啊。昂平360，两位拍档或者钟哥，因为我同钟哥去过一次昂平360， 我对上一次去咪就同你去过一次咯。 你哋相约去360咁有眼睛啦， 好多年前啊， 嗰阵时电视台有个特辑， 去 拍下嘢 嘅， 系啊， 去完嗰次就冇再去过啦。 系啊，嗰阵时最紧要人多。連續十架車都係我哋幾嘅人， 哇咁勁 啊！有啲畫面即係佢有啲歪索，喂 ，hello， 揮手。 你係咪搭嗰啲水晶吊車啊？一出嘅時候咧，好勁啊！下面都玻璃嚟 啊， 都 係玻璃嗰個。 係啊， 我畏高噶嘛。 哦， 我好驚啊，其實。 不過你話講起復活節食復活蛋咧，咁我係我自己啲兒時回憶。你哋細個冇食過嗰只細細粒嗰只朱古力蛋啊？ 梗有啦。 而家都仲有噶嘛？ 大個先識分，原來嗰個朱古力已經溢咗啦，即係嗰啲油溢味咧，好油啊！即係佢根本唔係朱古力味嚟噶。 張建龍溢你啊！呢只復活蛋點樣溢我啊？溢噶 真 係， 真 係溢噶！佢搣開表面嗰陣包裝紙，即係金，即係好多色彩嗰張 石 紙咧，你永遠好難搣到一張完整噶。 係啊， 你一定搣下搣下，佢會爛咗。 同埋黐喺個朱古力面噶嘛， 黐住搣到搣下爛咗，就黐咁啲，好難食。跟住咧，如果你指甲長啲咧，你想刮佢出嚟，哎呀！啲朱古力又蝕 埋，係啊， 好煩 嘅。但係好靚嘅， 你講起上嚟好開心喎。 係啊， 我想買一包俾你玩玩。 好好好好好。 有陣時咧，你未必一定食好嘢嘅。譬如呢只復活節朱古力蛋，擺明益嘅。 過年嗰隻朱古力金幣擺明係難食嘅，但你就好中意食呢兩隻。 因為我哋食嘅都係憶，就是、回憶， 回憶 細個時候嘅回憶。 哇！我細個咧有啲 好新手喎、 啊，有啲有陣時咧啲朱古力溶咗咧，咪黐咗喺啲石子嗰度嘅。我连埋石子吞落去，佢攞翻块石子，一定系咁食啊！ 细个真系冇所谓， 你搣唔到啊嘛！细个都冇嘢惊嘅，系咪先？ 抌咗系朱古力嚟。 不过而 大个梗系惊啦。喂，钠含量超标啊！条肠仔抌咗佢啦。 我哋而家好少见到有嗰啲过年嗰只金币仲有啦，但系嗰只益嘅朱古力带我就好少见到。 哎呀，我喺嗰啲旧式，我有，我知边度有得卖，我买俾你啊！几 时奉买俾你，系请你食。 请你食，好有益噶，喺嗰啲懷舊啲嗰啲餅鋪咧，即係仲會食嗰啲黑色朱古力嗰啲蛋糕啊，嗰啲自家製曲奇餅嗰啲餅鋪咧，都仲有得賣㗎。係 啊，擺咗十年㗎啦， 即係我細個嘅時候食到而家。 唔怕有防腐劑㗎嘛？ 係啦，點解啲人見到鐘哥話：喂，鐘哥你個樣冇變嘅， 十幾年食咗防腐劑啊？係啊， 咪就係年年食啲朱古力咯，係咪？ 佢真係食咗防，佢真係食咗防腐劑，又話你聽。所以有些事你估啊中哥不到的是不是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二十六日是一年的第八十五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二百八十日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国巴黎罗浮宫博物馆宣布为馆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李安纳度·达芬奇的肖像油画《蒙娜丽莎》建造一个单独的展览室。这幅油画长77公分，阔53公分，画中描绘一位表情内敛、带微笑的女士，而她的微笑有时被称为神秘的笑容。根据记载，油画用了四年完成。蒙娜丽莎油画之前在罗浮宫德隆厅展出，但是经常出现参观者挤拥现象，影响大家对名作的欣赏。新展览厅面积为200平方米，2000年完成。3月26号出生的朋友拥有孩子般的天真、自然和坦白，讨厌一切复杂的形式，拥有强烈直觉式的洞察力，冷静衡量形势，不喜欢自吹自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欣赏艺术作品是不是你与生俱来的喜好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欣赏艺术作品的冲动，是因为它的名气，还是因为它背后的意思？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继续喺度啊！今朝早咧，我哋就请嚟咗贸发局研究部环球市场嘅经济师 Charlotte 文小姐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巴西消费市场嘅机遇。Charlotte， 早晨， 早晨啊！ 嗱，其实咧一提起呢个巴西啦，相信唔少嘅听众咧都会马上谂起巴西嘅森巴嘉年华，但系讲到消费市场咧，相信大部分嘅听众咧可能都未必好了解啊吓。嗱，其实咧巴西就位于南美洲啦，距离香港咧有成18000公里咁远噶，唔计呢一个转机嘅时间都要坐成20几个钟头飞机先到噃。嗱，两地嘅时差咧仲有11个钟头添。咁究竟啊，巴西有啲乜嘢咁吸引，值得港商留意呢？ 遥遥长路咧，的确曾经令到唔少港商咧对于拥有庞大消费市场嘅巴西敬而远之噶。不过咧，巴西嘅人口有超过2亿1000万。是世界上第六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仅次于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和巴基斯坦的。当地的消费市场十分之庞大的。有研究指，去年巴西的零售总额就高达2500亿美元。以港商主要的一些出口类别为例，在2020年服饰及鞋类市场的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210亿美元。个人电子产品和电器行业的销售额亦都已经超过了150亿美元。至于一些健康用品、美容产品、家居和园艺产品等等其他的消费品，市场潜力亦都是十分之庞大的。 咁但係我又想知道啦，其實疫情有冇對巴西嘅消費市場造成咗好大嘅影響咁咧？ 的確嘅。在疫情爆发初期，根据巴西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当地的零售生意一度急跌，在2020年的4月更加一度出现有纪录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不过自5月份起，跌幅已经开始收窄了，下半年更加连续多月录得一个正增长，最终收复失地，全年是增长了 1.2%。由此可见，巴西的消费市场韧性十足的。 咁如果港商咧系想开拓呢一个巴西嘅市场啦，喺疫症嘅期间，唔知道有啲乜嘢嘅方法系可以考虑嘅咧？ 除咗一啲传统嘅出入口贸易之外啦，港商亦都可以考虑喺疫情期间以一个跨境电商嘅方法，直接接触当地嘅电商平台或者消费者。我哋亦都留意到啦，当地嘅电商市场咧近年发展系非常之快噶。有研究指2014至2019年期间，当地的电商销售额就录得年均 15% 的复合增长，占整体零售销售额的 8%。 而新冠疫情亦都大大推动了当地电商市场的发展的。单计去年上半年，巴西的电商销售额已经急升了近五成，当中更加有700万的消费者是首次通过电商购物。 咁唔知比起一般嘅贸易渠道啦，跨境电商其实有啲乜嘢嘅优势呢？ 巴西对于价值唔超过$50嘅邮寄货物咧，提供一个免关税嘅优惠，因此咧商家可以节省大约70%嘅税项。而价值高过$50啦，但系咧唔超过$500嘅货物咧，亦都只会统一收取略低于一个传统贸易下关税嘅税项嘅。咁有关嘅货物咧，亦都唔需要做一个进口嘅登记嘅。另外一方面，经传统贸易渠道进口巴西，电子消费品、家电、医疗设备、玩具、汽车零件等等的货物都必须要持有巴西国家认可机构认证，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些跨境电商的情况之下就可以获得豁免，所以港商是可以考虑善用这些跨境电商渠道，降低拓展巴西市场的成本的。 咁唔知其实如果要选择一啲电商平台嘅时候，港商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呢？ 除咗一啲跨境电商平台啦，其实南美当地咧亦都有好多嘅电商平台咧，已经开始提供一啲国际跨境电商嘅服务噶啦。咁要决定用边一个平台，港商除咗要考虑收费之外啦，亦都要比较各个平台喺当地嘅一啲普及程度，亦都要比较埋佢哋对于海外供应商嘅支援。毕竟跨境电商就是会涉及到国际营销、物流和收汇款等等不同的问题。 今天很多谢 Charlotte 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港商是可以怎样利用电商进入去巴西市场的资讯，希望都可以帮到大家。今天麻烦你 Charlotte，Thank you。 Thank you。 如果想接收更多新兴市场的资讯，请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的网页 research.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方决定对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英方九名人员和四个实体实施制裁，即日起禁止有关人员及其直系家属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冻结在华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和他们交易，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发言人说，英方日前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英关系。外交部负责人已经召见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抗议，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到访土耳其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先后同土耳其外长黑姆什奥卢和总统埃尔多安会谈。王毅向黑姆什奥卢表示，涉疆问题的实质是反暴恐、反分裂问题， 希望土耳其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给予中方理解和支持。埃尔多安说，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几百名维吾尔人去到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外示威，抗议王毅到访，要求中方释放家人，停止种族灭绝和关闭集中营。26个非政府组织在安卡拉召开记者会，表示多国日前共同采取行动，针对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对中国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为维吾尔人带来希望。北韩证实昨日试射两枚新型战术导弹。官方劳动新闻报道，导弹可携带的弹头重量提升至 2.5 吨，导弹落入东部海域大约600公里的水域，准确击中预定目标。到场观看试射的一名高层官员表示赞赏，认为发展这种武器系统对增强国家军事实力和压制各种军事威胁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报道未有提及最高领袖金正恩有没有到场。美国国务院谴责北韩发射导弹，认为是破坏稳定，威胁地区和整个社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总统拜登说，华府仍然对以外交途径和平壤当局接触持开放态度，但是如果北韩将局势升级，美国会有回应。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安理会的北韩制裁委员会将应美国要求开会讨论今次试射。美国总统拜登认为多个原因导致近期南部接壤墨西哥边境出现大批移民涌入。他在上任后首个记者会表示，移民在较清凉的时间涌入美国属正常情况，避过沙漠高温。他形容移民涌入属微妙的事情，涉及其他国家内的情势，包括天灾、罪恶和缺乏经济机会等。拜登上任总统之后，改变前总统特朗普阻止非法入境者涌入的政策，估计现时每日有超过1000人越境进入美国，至少17000名儿童被扣押在羁留中心内。日经平均指数报29140点，升4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41美元，卖出1729.9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24，瑞士法郎0.94，加元1.26。人民币6.547，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的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海港岛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九龙龙尾单车馆。咁啊，新界路面方面咧，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喺元洲仔一带咧，仲系非常多车嘅，因为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啊，虽然清咗场，仲系繁忙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由元洲仔一路去到半春园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啊。 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马场，西贡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呢来往方向都是多车，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出九龍呢黃金海岸那段呢都是比較擠塞的。咁至於九龍方面呢，而家龍翔道去荃灣近住黃大仙段就多車，龍尾去到鑽石去到鑽石，其實過埋鑽石山啊，龍尾去到虎山道㗎。龍翔道去荃灣方向黃大仙段多車，龍尾去到虎山道。安全车速报告有告示打到波斯富街来回，同埋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两位超劲嘅音乐人合作，包括有我哋熟悉嘅 Bruno Mars 同埋呢一位吓 Anderson Park， 佢哋嗌自己做 Silk Sonic。 I'm sipping wine in a robe. I look too good to be alone. My house clean, my pool warm, just shake smooth like a newborn. We should be dancing, romancing in the key swing and the wedding. 好有当年嗰啲 Motown Sound， 同埋都有少少 sexy 啊！打开道门唔闩啊吓 ！Silk Sonic、Bruno Mars、Anderson Park 先入榜占第十位 ，Leave the Door Ope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些什么来的？ 我怎知道？ 这些又是什么来的？ 我怎知道？ 问他吧。 晨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点啊？今日攞咩嚟啊？ 今日拎咗嚿咧，我觉得自己系对平时屋企大家会食早餐嘅人系比较用几好用嘅一样嘢嚟噶。咁系咩嚟嘅咧？佢系一个倒牛奶嘅帮助器。 吓， 倒牛奶都要帮，唔使啦系嘛？ 要噶，因为咧有时候咧，其实我哋我问钟哥同 Kitty 你哋先，你哋以前咧有冇饮过咧冇樽盖嗰啲牛奶啊？ 冇樽盖，即系一开咗就 唔系盖掩嗰啲啊？ 系啊，唔系即系直情系用纸包装。 你讲系纸包鲜奶嗰啲咁样，有 即系屋仔嗰只。 系啦，屋仔嗰只。 我到而家都唔识开，我次次都开烂嘅。 点解咧？ 我唔知道，我都系跟佢嗰个方向，即系搣开两边， 跟住褪一褪， 褪一褪，跟住再接翻出嚟嘛。佢成日都黐住噶，我而家成日都开唔到噶，系啊。 我唔怪之啲人话你黑仔啦，你买亲嗰个都可能系黐得唔好。 系咪到底系我手势唔好啊，定系佢嗰啲纸质整得唔好咧？系啊， 两样都有嘅。 有冇呢一个嘅帮手器？我需要多啲。 呢个用铰剪， 用铰剪， 用铰剪就咁样剪咯佢。 系啊，咁样剪咯。 你真系搣唔到，你就用铰剪戳。即系剪一个三角形咁样，你咪可以倒出嚟。 又或者咧，其实你屋到一半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入边有入边嗰个衣咧， 系咯，黐住咗啊嘛。 冇啊，你就要夹硬笃穿佢噶啦。 哦， 系啦。 因为我包奶咧，唔系一次过饮完嘅，我多数净系就系喝咖啡嘅，即系可能我都分几日，即系我会摆翻喺雪柜嘅。所以如果开得唔好咧，就成日觉得会 好容易坏，或者会始终系奶类啊。 系啦，即系会好似会又会 整寫啊， 又會驚雪櫃嗰啲雪氣啊會入到啲牛奶度。 不過咧，如果通常如果阿崔傑彤係用嗰啲叫做紙包嘅牛奶沖咖啡，咁、你都應該係買細盒裝噶啦。 細盒啊！ 但係通常細盒裝都要分幾次咧，就真係有啲奇怪嘅。 哦，係啊！ 你話大樽嗰啲飲唔曬就話正常啫，因為太大樽啦。 我有時咧見到如果減價咧，我索性就買扭蓋嗰啲咯，因為我唔想再遭遇嗰一下失敗。 再煩咁 咁阿星呢個有啲咩嘅幫助啊？ 咁呢嚿嘢咧其實就係貨咧，我哋即係好似頭先 Kitty 咁樣講啦，就係我哋用到一半，咁、然後我哋又擺翻雪櫃雪藏嘅時候，又驚佢整污糟喎，咁點算好咧？呢、這個嘢就可以幫到你噶啦。咁、呢個咧，我首先介紹一下先。其實咧，大家有冇見過 B B 咧？用紙包飲品輔助器啊？即系 包飲品輔助器， 系啦，即系有時候小朋友咧，佢拎唔到個紙包飲品噶嘛，咁然後佢就有啲人就發明咗個物品，就真係俾嗰個紙包飲品著一件衫咁樣，就會令側邊有兩隻耳仔， 咁即係佢套咗落去， 套咗落去之後咧，就會俾小朋友咧捉住個耳仔飲，咁就會好方便噶。 其實呢一個所謂嘅幫助你攞住嗰個紙包飲品嘅輔助器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嘅，不過咧。就唔係而家阿星揸住呢個，譬如話喺東南亞好多地方咧，咁佢哋有用嗰啲紙杯，唔係話尖圓錐體嗰啲，唔係嗰啲喎，即係真係可能有一隻透明膠杯仔啦，又或者係紙做嗰啲啦，佢可能會驚熱，啲人攞唔到咧，都會有一個咁樣嘅，其實好似另外一隻杯有隻耳仔嘅，用膠做嘅，然之後將嗰隻浸咗熱水嘅膠杯放咗落嗰個杯中杯裏邊，然之後佢就可以攞住嗰隻杯中杯嘅耳仔，攞嚟飲嘅，咁呢個係有嘅。咁但係而家阿星介紹呢個咧係類近咁樣嘅意思， 係 啦，就唔係咁樣嘅用途， 係啦，佢就係攞嚟套落啲牛奶度嘅，係啦。咁佢係點樣嘅咧？其實就係同頭先講嘅造型咧係差唔多啦。佢係有個窿嘅中間。是一个大概是一盒牛奶的 size 啦。 纸包 牛奶是啦，屋仔纸包牛奶那只 size 啦，正方形的。咁佢旁边呢就有个 band。咁个 band 上面呢其实有个透明的一个胶座喺度嘅。咁嗰、那个作用系咩呢？其实系最重要嘅。呢、个成个辅助器最重要嘅。就系 for Kitty 呢有我哋要收藏嘅时候呢、我哋有时候会攞胶纸㗎嘛。但胶纸会黐唔实㗎嘛，因为嗰只紙包牛奶嗰只質地係油噶嘛，咁呢一個咧就可以幫你咧夾住紙包牛奶上面屋仔最尖端嗰個位置，咁就令到佢咧係好安全咁樣，唔會俾 倒瀉啦， 倒瀉同埋俾雪櫃入邊嗰啲雪氣咧入到落去包牛奶度， 即係冇辦法啦。今次呢個產品咧，都要大家去神光面書嗰度望一望。 因為好難話俾你聽嗰個設計，唔係，但係其實我喺度諗，咪真係好似平時我哋食麵包啊，或者開薯片咧，咁你未食曬，咁你要封翻個口咧，佢咪都係有一啲咁樣長形嘅夾俾你夾嘅。其實佢而家夾住個頂個位就係呢一嚿嘢咯。 冇錯啦。咁除咗呢樣嘢好方便之外咧。有時候即係而家其實大部分市面嘅產品我都有去超市睇過，其實而家好多都換咗做樽蓋 是啊。 但係樽蓋咧，有時候我哋咁樣拎，即係我哋直接拎嘅時候咧，有機會好易倒瀉噶嘛，因為佢正方形個 size， 我哋隻手又包唔實佢。然後有時候重得滯咧，我哋倒牛奶嘅時候可能會重心就跌咗噶啦嘛。咁而呢一個輔助器咧，最好嘅就係你可以照裝落去嗰啲樽蓋牛奶度，即係有蓋嘅紙裝牛奶，然後夾住佢咧，你都可以當普通嘅一個有病嘅輔助器。 你講嗰啲真係用領蓋式嗰一隻嘅紙包牛奶咧，其實如果你用呢個嘅話，咁開嗰包牛奶嘅方法就要用翻好似。唔系樽盖形式嗰只噶咯， 都唔使，唔一定噶，因为你只要装翻落去咧，其实你个樽盖照开到嘅。但系倒牛奶嘅时候咧，就会方便咗，因为隔篱个耳仔咧，咁就你就可以捉实啲，唔怕佢会突然间倒瀉啊。咁而上面嗰个夹咧，就可以夹实包牛奶，咁就费事佢会突然间甩手啊。 咁就我揸上手睇睇先啦，呢个嘢咧，嗱当然啦。咁細份，佢又唔會太重嘅，好輕身嘅啫。咁你基本上呢一個中間嗰個 size 啊，嗰、那個窿嘅尺寸，如無意外咧，你而家市面上見到嘅紙包牛奶咧，都應該係啱用嘅。 我試過㗎、我真係走去超市度試，然後就逐個 係得嘅，應該係 得嘅。 咁如果你就咁樣睇， 其實佢只不過係加多個柄俾佢， 加多個柄同埋。 頂頭呢一個好似可以夾得實嗰、那個 開口 嗰個位嘅一個器具咁樣咯。咁如果係呢一個咧，我乍眼睇咧，好似如果喺廚房啊、吹塵廚房裏邊嗰啲咧，擺油鹽糖嗰個鈎啊， 嗰、那個係啊係係係，即 係、那個 就是、有個把手，跟住就剔起一個夾咁樣。 好啦，介紹完呢個產品之後咧，咁我第一個感覺就係、是。点解我要用呢？吓，点解要用先？ 你有冇曾经喺你嘅人生里面试过倒牛奶渣唔揾个盒呢？ 我譬如我倒一百次里边咧，可能会有一次，突然间线手啊、失手啊，或者倒泻咁样啦。但系机会唔高啊嘛。 系咯。 咁但系呢一个如果我买咗咧，基本上我如果我系一百次里边我九啊九次我都系咁样失误咧，我就觉得有用。咁但系如果我第一次嘅话，咁我点解要摆多嚿嘢喺度？ 系咯，因为嗱，阿星一开始都讲啦，其实呢个设计就系类近俾 B B。即係揸唔到嗰啲紙包飲品而俾佢咁嘅設計嚟噶嘛？咁我哋都大人嚟噶咯喎。 唔係，因為佢最重要的功能咧，係除咗你個病之外，係有個夾夾住紙包飲品個屋仔嗰個 口， 咁、就令到你保存嗰方面就會好啲嘅。呢個係佢最重要嗰、那個賣點。 咁但係呢個咪即係正如我所講，你咪攞個嗰啲夾食物嗰啲夾夾住咪得咯，一樣啫嘛。 病啊嘛， 咁就係話其實個病我唔需要嘛，我都唔會倒瀉啲牛奶。而家佢咧好牙个雪柜位啊，你明唔明？ 系啊， 你知唔知道？ 突咗个病出嚟。 牛奶佢嗰个屋仔嘅设计就系因为佢方便佢摊位地储存，咁你而家加多一个病俾佢， 真系俾人 多嚿病， 似你咯。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收音机早操呢？喺日本国营电视台同埋电台都会定期播放收音机体操。应该可以话是日本人的习惯，但是这个习惯是怎样来的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谁的需要不怕孤独，因此不要给爱征服，因此感觉骄傲的身已动，我着好跟他的一拍一步，管他的可有可无，今天都是很六半天三度，好过好真风达示范女性进步，就要运用收音机体操是以热身为目的的体操，由可以增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柔软度的简单动作所构成的，是1928年被引进日本的电台。原本这一类的体操是鼓舞工作的士气和团队的团结精神而造成的一种热身运动。据说目前有 20% 的日本人都有听着收音机体操这个习惯，不过最近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为了减少聚集，日本的电台、电视台都减少播放体操节目了。相信疫情一过，这种具有传统风味的收音机体操又可以在当地每日播放了。我回来了，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头先咧，阿 O 咧朝头早嘅时候就介绍咗份好工啦， 系 一百二三嗰份啊嘛， 系一百二三个接线员。 不过本身真系一份好工嚟， 系30,000蚊顶薪， 系啊，顶薪30,000几，好工真系唔错喎，系咪先？ 毕业啊， 系啊，咁啊又冷气房啊，我相信就一定系冷气房啊，咁你 office 工嚟噶嘛，系咪先？咁啊，另外一份工 帮到人，同埋一百二三最紧要帮到人， 帮到人呢份咧都系。 嗱，佢就聲稱咧薪酬待遇跑贏大市， 哇！ 聲稱啊， 咁緊要 係啦，咁啊話到形容新職位極具吸引力，哇！聽到有少流水已經，咩嚟嘅咧？咁啊就係海洋公園水上樂園，係啦，咁啊海洋公園呢個水上樂園咧，咁啊今年八至到九月咧就會開幕啦，咁啊都開幕梗係要請人啦，係咪先？咁啊新嘅園區咧有一個招聘400名員工，其實佢請人都多喎，請400人嘅喎，咁啊當中包括嘅啲咩咧？嗱，過百位咧。就係、是、會喺呢個水上設施嘅營運專員， 係即係攞下啲叫人攞啲浮板啊，嗰啲水泡 啊， 跟住一上到落嚟咧，走啦，快走啦，吞錢吞錢。 你上到落嚟之後咧，未必淨係叫你吞錢嘅喎，可能你上到嚟嘅時候，因為我見過好多視頻啊，上到嚟嘅時候咧，係有個男士，我唔知道香港呢個會唔會啦，有個男士咧喺個上滑梯下咧。接住你， 有啲咁嘅嘢嘅咩？ 系啊，你竟然冇睇过条片，呕你有冇睇过？ 唔系，我有玩过，但我唔见有，系咪我太细个？ 我想做， 系啦， 我想做好呢份工，由五彩天梯 冇得拣噶，冇得拣噶， 即系有 个个都要接噶， 高矮肥瘦都要接， 系 啊，男男女女都要接噶， 任何年龄都要接，系啦， 派毛巾有冇啊？ 佢即刻缩，都唔使啦， 派毛巾啊，即系阿先生你整湿咗啦，攞条毛巾抹下自己嘅样啦，抹你个衰样啦， 有啲啊可能系管落卡嘅咁样，系咪有唔同嘅工作喺入边嘅？咁啊，佢哋都话到啦，似呢一个嘅叫请人啦，咁啊，亦都包括咧就系、是、有部分人需要咧就系、是、急救啦、嗱保安啦、客服啦，职级咧就涵盖由初级嘅员工去到咧就系、是、监督同埋经理都有嘅，咁、所以今次咧基本上就系佢哋成个呢一部分嘅园区咧系全部请人，不过你都讲到嘅，如果佢哋本身亦都喺佢哋公司嗰度做嘅话咧，喺佢哋机构做嘅话咧，咁就喺即系海洋公园嗰边就可以优先申请调职。过去水嗰边咧就系做咗先嘅， 但如何跑赢大市咧？ 嗱，佢咧就冇我都好 100蚊一个钟咪跑赢大市咯。 佢应该系月薪噶系嘛？呢、這个 月薪仲开心，有 M P F 仲开心系咪先？ 系啊，嗱，咁佢哋咧就话到今次招聘咧，头先话过400人啦，其中100位咧就系水上设施嘅营运专员嚟嘅。咁亦都话到啦，既然咧即系水上专员嘅话咧，咁入围嘅求职者需要咧就系接受一个体格嘅评估，好合理啊！你喺个水嗰度行路，你都跌亲嘅，咁你点帮人呢？ 有冇得着衫噶？我想话， 你想唔想着啊？梗要着啦， 咪咯， 你代表嗰间公司噶嘛？ 咪咯，我以为好似 A F 咁样，哇，有啲大只仔仔咁先请，系咪先？ 身形唔好嘅唔紧要噶， 系啊， 冇所谓噶，你加翻件衫，或者试下唔知佢有冇扮海豚咯，着住件海豚衫都一样开心。 扮海豚即刻觉得好辛苦，都系做翻， 都系做翻营运员， 系啦，毛巾最开心啊！ 仲有啲咩咧？嗱，佢哋话到即系check 下你嘅视力啊、心脏啊。例如是基本游泳測試都有的，不過他們都強調、只要你不怕水就有機會，即有些人就會說喂，我是不是一定要有些、急救牌啊，是不是有些什麼請力牌啊這樣的、其實不用的，他有某一些崗位，例如我掛過什麼，我即寫著後面寫著救生員三個字，那你那些當然要啦，是不是、但有很多部分的、職位呢，剛才都講過，例如可能佢有上滑上滑梯上落嚟，我可能幫你接一接你啊， 維持秩序 啊，係啦。咁你嗰度一定要企個人嘅喎、其實唔係淨係話呢個樂園啦，就算係政府康文署嗰啲游泳池都有啲係有上滑梯噶嘛。咁你上嗰個位咧，其實佢下低點都要有人睇住，因為可能你啲人聚集咗喺嗰度，咁你聚集唔知嘅，諗住啊，我上完落嚟之後係咪就咁喺嗰個池游水啊？ 仲好興奮咁樣喺度想影相啊！ 係啦， 咁後面又上第二個落嚟， 係啦，後面嗰個嚟緊啊嘛，所以嗰幾個崗位咧其實都緊要嘅，你不斷疏導啲人，如果唔係就容易發生意外嘛。 水上樂園咧都係一個開心嘅工作， 梗係啦， 你見到啲人玩水係咪先？ 我正想就話你睇到人哋玩，但自己冇得上，全日、會唔會覺得好 唔會啊？ 好想上咧？ 係啊，如果有啲女神級喺度玩， 有啲崗位你 仲睇一千次、睇一億次我都、OK ， 有啲崗位你又需要望遠鏡去到周圍望啊嘛，睇下啲人會唔會有人有冇人盜錄。是咪咁你攞个望远镜睇下嗰个系咪 cam 嚟嘅？哦， 其实好难噶。你关于水上乐园个道路问题，其实日本咧之前都有个调查出现咗，因为你嗱、水上乐园大家都会想用个防水袋影相 at like， 咁你俾唔俾人带手机入去咧？你唔俾人带手机入去。 其實入面冇人影到相，你成個樂園幾好玩冇人知㗎喎。suppose 係 好矛盾係咪？ 係啦，所以呢好多水上樂園嘅營運商呢其實面對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又要俾你帶手機入去，但我又唔俾你亂咁影相， 唔俾你亂咁影其他人， 係影其他人或者成咁，你影得相，我好难去界定你系净系影白猿号， 系啊， 定还是影白猿号后边嗰靓女噶嘛 ？Kitty 喺后边行过咁样， 系咪、啊、类似？其实白猿号只系前景深嚟嘅， 唔系咯？其实根本就系告嚟嘅，揿咗 Kitty， 只系想 follow 阿 Kitty， 我就蒙咗嘅， 系啦 ，Bear 阿小白咁样，稍微识少少影相。都會知道是咁樣玩㗎啦，係咪先？咁你即係入面都有好多呢啲嘅討論啦。不過 呢個真係好大討論空間㗎，呢個到底入面影相嘅情況點樣？影嘅係要自律啦，係咪先？ 不過都要諗下，其實嗱，哇，好似覺得好正咁啦，跑贏大事，我會入去玩， 好想啊， 好中意玩呢啲㗎， 好中意去龍頭灣啊！ 唔係，但係我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其實佢哋好辛苦嘅，就係會日曬嘅，即係全日都暴曬啊！除非即係佢哋真係有個艇俾佢哋即係休息啦， 部分有遮嘅， 但有啲即係都其實你都全日喺户外工作咧，你去到炎熱嘅夏天咧，都唔係話真係咁 個個都 頂 得 順， 咁有啲朋友就中意自己好似古天樂咁樣啊嘛， 曬一身古銅色， 係啊，咁佢可能又 OK 啦。總之呢啲姜太公吊，願者上吊啦， 好多都未公布啦，例如入場費係幾多啊？咁主席亦都話到咧，入場費咧肯定係大家覺得入完去之後會想去第二次嘅入場費咁樣。我好期待佢公布到底係幾錢咯。 主席平時去開啲地方食嘢，同我哋食嗰啲有啲唔 同啊。 太少啊嚇！咁啊唔知等下即係呢個主題樂園嘅公布啦。咁啊，香港有翻水上樂園，對於我哋嚟講都係一個集體回憶，都係 回憶都翻曬嚟啦。 係啊，我記得嗰陣時都係小學啊。 以前野餐入去噶，我哋屋企 去水上乐园， 系啊，野餐好开心， 啲水浅晒过嚟， 唔会嘅，侧边啲地方噶嘛， 睇下有冇机会迟啲去一下啦。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猿号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号，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香港健美代表队运动员张少良。咁啊，奥运咧亦都系嚟紧喺七月举行啦。咁而家我亦都身处喺多哈，就打紧最后一站嘅奥运嘅个人积分赛啦。咁虽然我哋已经系 qualify 咗，但系都会参加埋最后一个嘅个人嘅排名赛嘅。咁啊，边个国家或者运动员咧喺今届奥运会好嘅表現呢，其實我覺得喺歐美嘅運動員都相對係比較強啲嘅。 東京奧運知多啲。 咁觀眾其實可以從咩角度欣賞我哋劍擊呢個項目嘅比賽呢？咁當然因為COVID-19 嘅原因啦，所以呢就冇得去現場觀眾睇啦。咁其實而家網絡都比較發達嘅，好多唔同嘅平台呢我哋都有得可以去欣賞我哋嘅賽事嘅。咁其實如果觀眾真係想去睇我哋比賽呢，其實係上我哋嘅劍擊嘅 FIE 總會嗰個網呢，其實係有啲直播嘅連接呢，可以去睇到唔同嘅劍種嘅比賽。 白猿號，東京奧運知多啲。 弟弟同你讲中交通意外，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较早前咧就有意外啊，咁而家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咧就车多，就系、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咁较早前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反方向大埔公路入翻上水啦，近住伟华中心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车多。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青交汇处一段慢车，排到去奇德尊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旺角，同埋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丰收家庭保卫队。 Carrie 吴宇飞的访问呢，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女人啊，系会受到呢个亲情影响，真系好大噶。个仔锡佢，仲开心过老公送花啊！ 唔使呷醋啊，因为好多老婆啊都当老公啊系长唔大嘅细路啊。 想知多啲吴宇飞点样保卫家庭，就要留意丰收快活人嘅丰收家庭保卫队。 9:07，投资 O2O， 阿 O 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美股收复早段的跌势，三大指数收市做好，道指早段曾经跌348点的中段开始回升了，最后有得升市升199点，标普500指数升20点，纳斯达克指数升15点。另一方面，投资者对经济活动重新开放一个憧憬，刺激美股中段反弹。美国总统拜登就召开记者招待会，称他最新的目标就是上任之后100日之内全美都可以推行2亿剂的新冠疫苗的试剂接种，希望释出一个有利的信号，令到大家都可以复工复产，所有嘢都可以恢复正常。究竟件事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的发展呢？星期五港股又可不可以结束五年跌啊？做翻个升市嚟睇下咧，转个头大家就会知道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星期五朝早嘅大壮开咪，咁啊，梗系有大壮咪嘅出现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揾题材咧，好似啲渔民去打鱼咁咧，呢个礼拜超级丰收添，真系。咁啊，因为好多案件喺法庭度出现啦。 系。 咁啊，有好多咧，我唔敢讲叫猪朋狗友啦，啲街坊咧就话即系 call 爆机啊。 哇！ 我都唔使自己去睇下啲传媒睇报纸。 嗯。 咁啊，一份二份嗰啲 cutting 声就会掟晒过嚟。 嗯。 咁啊，差唔多咧可以整到个排名榜添啊。 咁夸张，有几多位先？ 唔知排第三定第四咧，起码有两单啦。 一單咧就係嗰啲海上十二門徒啊，唔係翻咗內地服刑之後咧就送返香港嘅。 係啊， 咁啲街坊好多時嘅問題就話：喂，如果係罪名係類似啊，甚至雷同啊，咁你國內已經坐咗監，香港仲告唔告啊？告咗使乜坐啊？會唔會坐 double 啊？呢啲，唉，咁啊，到時先講啦。另外一種，哎呀，牽涉櫃台添，嗰位編導啊，俾人哋告啊，話係誤導啊咁樣。咁究竟咧，好似控方咁講啊，呢啲咁嘅申請啊，運輸署嘅資料係一個狹義嘅情況，即係純粹咧就話係同交通啊運輸有關，定係仲可以闊啲嘅咧？咁咁啊，等法官決定啦。咁啊，唔敢亂講啦。咁啊，至於排第二都冇乜走噶啦，就係嗰單白衣人啦。咦，有個啊啲鄉親父老出嚟作供，選擇自辯咁啊樣。睇翻啲報道咧，仲話咧，以自己承認咧攞住支棍，不過就出去保家衞國。咁於是啲人又問啦：喂，咁樣啊，算唔算係有冇觸犯乜嘢法例呢？即係香港咧攞東西出街唔准話自衛噶嘛。淨係自衛兩個字可以俾人告噶嘛。咁鑑於咧，好多時啲高官啊、政要咧都話咩案件在審理中啊，十招嘅事，唉，咁就係唔敢亂講啦。係，咁啊，剩翻一單啦， 榜首到底係乜嘢咧？ 暫時就好似係告一段落咧，以呢個藝人啊改個名好啊，楊明喎、 啊，立萬啊，今次真係 真係出名啦。睇翻啊啲報道就係佢原來本來面對三條控罪。咁一條咧就話冇提供嚇啲咁嘅呼氣樣本啦，咁即係警察懷疑佢嚇，即係飲酒揸車啦，簡單講。咁呢條咧佢就唔認罪，咁但係認咗另外兩條，一條咧就不小心駕駛，仲有一條咧就即係啲車咧車窗黐啲玻璃紙啊，咁啊即係啲色水咧就暗啲睇唔到裏邊咧，咁啊違反咧一啲叫 regulation 即係規例咧，即係話啲車窗唔準咧啲顏色係唔透光噶嘛，咁啊不小心駕駛同啊即係汽車玻璃佢認咗罪嘅，咁啊淨係打嗰個冇提供咧就係呼氣樣本啦。咁啊，裁判官咧就係認為咧都有合理嘅可能性咧，佢當時唔知道人哋咧係對佢提出咗呢個要求俾樣本。 即係咩意思啊？ 啊，即係當時佢神志唔係咁清醒咯，即係就唔知受到咩影響啦，可能酒精定乜嘢啦。咁嘅時候咧就俾佢得直，即係就甩咗。咁好啦，咁有啲人又問啦，喂，飲醉酒就可以冇罪嘅咩？咁咧就係咁睇啦嚇，唔係下下都得嘅。因為冇錯，刑事罪咧啲 A、B、C 嚇，就係話一個人如果要觸犯刑事罪咧，必須一有呢個係犯罪嘅行為啦。第二咧，佢就個思想啊嘛。咁以前講好多次啦。咁阿甲攞咗阿月嘅嘢，咁係咪等於偷咧？唔係嘅， 睇係咪唔小心跌咗落佢個袋度咁啊？ 定係佢自己咧係不誠實啊，明知唔啱嘅。去攞人啲嘢唔俾翻人咧，咁假如佢自己搞錯咗，即係以為自己咁攞咗把遮，原來同款嘅咁啊，當然就無罪啦。或者入咗超級市場攞嘢出嚟，唔記得俾錢，唔記得咧都係無罪嘅。咁關係到咧嗰個思維噶嘛。咁但係總不能咧法律上咧俾啲人咧就係任意用呢個咁嘅理由噶喎。譬如嗰啲叫咩猥褻侵犯啊非禮罪咁樣。有好多人都係飲大咗噶嘛，咁飲大咗落啊，冰冰下係嘛？啲俗語叫做咁嘅時候咧，佢真係神志不清，咁啊即係多手多腳。咁若然如果法律上容許佢用呢個咁嘅醉酒咧，即係自己飲醉喎，唔係人哋， 唔係灌醉佢啊。 係啦嘅時候咧，俾佢脫罪嘅話咧，就好似唔好公道。咁所以咧，法律上有些什麼叫做 basic intent 啊？即基本嘅意念啊，嗰啲咁嘅罪行咧，系不容咧啲人咧系用醉酒咧系作为抗辩理由嘅。咁啊，例子就好似有时候咧，譬如非礼罪咧，同样都系咁啊，所有嘅即被侵犯的人咧，如果同意嘅话咧，就冇罪噶嘛。不过如果个被侵犯嘅女仔系16岁以下嘅话咧，法律咧就即使佢同意咧，都唔可以俾佢有呢个同意嘅权利嘅。目的都一样啦，你冇得拗话，喂明同意嘅喎、哦，咁法律上就话虽然佢同意啫，实际上但法律上唔俾你用呢个抗辩理由。都系因为有一个整体社会嗰个公义嘅问题啦。好啦，就住呢宗案件咧，咁因为法庭认为咧佢神志不清，咁可能唔知道咧有呢个要求，咁放咗啦。好啦，发展落嚟咧就系其他两条认咗罪， 嗰兩條罪咧就求情啦。求情過後咧，咁主審啊鄧官咧就話：，誒、哎、要還押喎、哦。 嗯。 咁大家就好似咦，突然之間嚇一驚咁啊。 係啦，點解會還押嘅？ 係咯，咁啊，跟住繼續再求啦。咁啊，睇翻報道咧，鄧官就話嚇，雖然係不小心駕駛， 係 咁，但係咧都有六個月嘅監禁期噶嘛，唔係當無道噶嘛， 係唔係淨係罰錢噶嘛嚇？諗住 咁仲有睇翻咧嗰個被告人嘅過往經歷啦，過往啲記錄啦，交通記錄啊，唔係良好啦嚇、即係唔係 excellent 啊？睇西部咁講啊，咁啊，另外咧就仲有今次嘅事件咧，就話話架車咧下墮咗，哇咁遠嚇，咁啊當然唔可以怪地心吸力啊。 或者架车太重啦嘛， 咁所以咧就认为咧系需要考虑收监嘅，咁所以就还押咁样。咁啊搞到最后咧，咁啊资深大律师代表佢咧就提出话，要求咧唔系叫翻案，即系推翻咗个认罪。 吓，唔系认晒噶咩？咁都有得推翻？ 咁跟住咧就系、是。解釋咗係自己咧係俾錯咗法律意見咁， 即係點啊？話俾佢聽冇事嘅咁啊！ 唉，呢度咧就要慢慢誒，即係回答下啲街坊啊咁多嘅問題。嗱，香港啲認罪咧可以分為三部曲咁睇啦。第一步咧就讀條控罪佢聽啦，問佢明唔明白咁啊？明白之後係咪認嘅咁樣啊？譬如告咧係打人啦咁嘅樣，告佢普通襲擊啊，係咪認罪？認罪咁樣。咁跟住第二部曲咧就個案情嘅，一般叫案情摘要啊，或者簡述案情咧，就讀俾個被告聽，公開咁讀俾佢聽嘅。係。咁啊，例如如果真係普通襲擊嘅話咧，就會話啊某時某月某日啊某時啊，咁有個受害人啦、傷者咧行到唔知邊度嚟遇到被告。咁啊，被告咧就同佢講唔知日前有啲咩衝突咧，咁就被告跟住打咗佢一巴。咁啊又打佢兩拳，咁啊踢佢一腳咁嘅樣啦。好啦，咁跟住如果被告聽咗案情即係承認呢個案情咧，咁第三部曲咧就是、法官就會話啦，因為佢認罪咧同埋同意案情咧，裁定佢有罪，罪成立。 即係要經過咗 step one、step two 先可以去到 step three 啦。 係啊，咁之後嘅 step 咧就會係同情啦，咁再之後咧就是、判刑啦咁樣。咁好啦，咁咧睇翻咧，譬如西部咧有啲中文報紙都有引用一個英文字嘅，叫 unequivocal。意思係乜嘢咧？就話咧係好似個字面咁解啦，即係話無瑕嘅，即、就、係、是、不含糊嘅、清晰嘅。即係話，假如有一個好清晰嘅答辯咧、，unequivocal plea 嘅話咧，咁法庭一般嚟講咧就不容推翻嘅。咁意思即係話個認罪個罪名啊讀得好清楚。咁、個案情咧又清楚。咁即係話被告咧係聽到呢個控罪，聽到呢個案情讀俾佢聽，佢喺公開法庭嗰度咧承認咗嘅咧，點解又推翻咧？咁咁啊？如果隨意諗個例子，可能佢話：，我其實咧，俾人揾張紙住嚟都要認罪嘅、或者屋企人俾人要挟緊，我一定要認罪咁樣。如果查明屬實，咪有機會咯。咁但一般嚟講咧，啲人如果純粹覺得嗰個判刑咧係唔係好合心水咧，或者出乎意料咧，咁啊想揾啲理由推翻咧，唔係咁易嘅。咁啊，當然啦，你話假如佢有代表律師，咁啊代表律師提出你自己誤導咗個被告，咁啊點咧？咁啊，對於呢啲內部矛盾咧，即係用翻國內啲説法，咁其實法官咧都好啦。既然你咁樣講，都可能網開一面，俾個機會啦。咁啊，類似嘅事情咧，其實以前發生過噶噃。咁啊，都成話廿幾三十年前啦嚇。咁、有個紐西蘭嘅小朋友咧，個小朋友都講緊十幾廿歲啦。咁啊，蘭桂坊度唔知係咪飲多定飲少啦，咁啊犯咗啲暴力案件，咁啊去到個裁判處嗰處啦。咁啊，揾個華人大律師代表，咁啊認罪嘅。咁當其時咧，啊咁啱主審法官都係紐西蘭籍嘅。咁而呢位小朋友啲父母咧，仲係紐西蘭啲高官嚟嘅。咁啊去旁聽啦，咁樣。咁啊求完情之後咧，啊主審法官咧就要還押呢個洋人小朋友。咁以前叫咩星馬泰，即係去曬嗰啲 training centre 教導所啊、勞教中心啊，咁仲有啲其他乜乜中心啲咁嘅樣。咁一聽到咁嘅樣咧，咁小朋友嘅父母就大怒啦，哇冇搞錯咁嘅樣嚇，咁之後咧再想嗌都唔俾，韞住咗。咁後來發生咩事咧？就係咁佢哋嗌，反車唔好車走住。下晝咧仲有翻嚟有個請求。好啦，到下晝咧就有呢個洋人資深大律師出現啦。 他就話希望咧就推翻今朝早咧啲刑罪。 係 啊，咁啊法官就話點解啊？咁佢就誒呢個華籍大律師咧就出庭作證，表示自己咧啊就係誤導咗個小朋友。啊咁紐西蘭大法官見到咁講咯，於是就容許佢咧就推翻本來個認罪，排期啊再聽咯咁樣。咁當然啦，你話就算係大律師係承認咧。话佢系误导咗嗰个小朋友咧，都要睇下误导乜嘢嘅。 系咯， 啊，咁啊例子就系话，如果佢话俾小朋友听嗱，打人咧，即使系自卫咧，都冇得做抗辩噶啦，咁当然系误导啦。 嗯， 啊，咁但系假如啊夸张讲吓，有人咧认咗罪系杀人，跟住亦都呢个案情系话系啊，我想佢死嘅，所以揾刀刉佢。咁医官咧嘅证据又系因为嗰刀咧导致佢死亡咧。咁就好似之前所講啦，嗰、那個認罪個答辯咧係好清晰噶嘛。咁清晰嘅情況之下咧，咁即使嚇、辯方或者個被告話：哎呀，我唔知道原來謀殺罪咧係必須要終身監禁嘅。咦，認罪同唔認罪都係終身監禁啊？哎呀，點解唔搏一鋪咧？咁樣咁法庭話：喂，呢啲唔係理由嚟嘅喎。 係啦，因為所有嘢都已經合理曬地指證你係真係有殺人嘅喎。 啊，係咯，佢自己招認噶嘛嚇，咁、所以咧就可能唔同案件啊，唔同情況啦嚇、不過得意嘅就會係，咦，下一次如果轉咗法律嘅隊伍，咁即使下一次翻嚟又認罪，可能法庭都要問一下。喂，究竟你呢次嗰個意見係唔係知道啊？一定要坐監定唔使坐監嘅？咁但係難題就係、是、法律隊伍嗰啲叫做 legal privilege，即係有冇同客俾咩意見咧？係保密噶嘛，係特權嚟噶嘛嚇？你要唔要披露咧？ 啊，我諗我哋都只能夠係繼續拭目以待啦。 係咯，咁啊，既然有呢啲咁嘅案件，咪大家又學習下咯。 嗯，係啦，今朝早都學咗唔少嘢啦。唔該曬大狀咪。 唔該 ，Bobby。 如果 3D 打印房屋你怕不够稳阵的，要不要试下 3D 桥先呢？2019年内地制造了号称世界最大规模的 3D 打印混凝土步行桥，这条桥已经在上海宝山区落成，代表着混凝土打印在世界上已经去到实际应用阶段。这条桥的结构参考了中国古代赵州桥的结构方式，采用了单拱结构去承受，和相等规模的桥梁相比，它的造价只有普通桥的三分之二。有兴趣的不妨去试下，大家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星仔黄家星。 神光 Monica，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 Sam， 早晨啊 Sam， 系啊，早晨啊，林慧 ，Bobby 系， 系啊，我知道你屋企有人生日，想点唱俾佢听，系咪咧？ 我妈妈就3月28号，2021年，咁就系农历就系呢个辛丑年嘅2月16， 系， 咁就83岁大寿， 哇！ 咁咧，我哋就佢有5个外孙，我哋就有八兄弟姊妹，有一个走咗噶啦，咁就同佢庆祝生日去食饭系啦。应该屋企啦，因为酒楼就唔得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妈妈讲啊？ 妈妈希望你嗰、那个脑退化咧就稳定。咁上个礼拜社工咧嚟咗，就话你个情形就 O K 嘅，咁佢就系冇记性嘅啫。 系。 咁就希望妈妈咧辛苦咗大半生，我哋咁多兄弟姊妹。咁咧，希望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系咪？ 我谂有你哋咁多人陪伴啦，即系几代同堂咧，就系对佢嚟讲最大嘅一个礼物啦。 系啦， 佢而家脑退化，咁但系都认得你哋噶，系咪啊？ 认得，感谢神。咁就未去到认唔到人个阶段，因为我有好多同事如果认唔到人咧，就好麻烦噶啦，已经 系。系啊系啊，即系可能都要用一啲方法，同埋可能多啲时间，好似小朋友教佢咁样咯，即系教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咯。 因为佢就冇记性，阿仔啊，身份证喺边度啊？阿仔啊，我条锁匙咧，阿仔啊，我手提电话咧， 啊，即系问好多次 你啊，佢重复咁问，但系咧，就头先你讲话认唔到人嗰啲咧就冇咯，咁因为 重複嗰個冇記性咧，佢話好多人都係咁樣咯。咁就帶咗去威爾斯親王醫院睇咧，咁佢話啲藥咧就可以穩定佢個病情咯。 係，咁都好好啊！即係如果你講話情況可以穩定嘅話咧，咁啊真係盡量爭取多啲時間去同佢再創造一啲佢會好深刻記住嘅事情。可能咧就可以，原來今次咧玩得咁開心咧，就特別記得嘅，或者呢個仔或者呢個孫咁樣咧，就好多嗰啲開心嘢咧，佢可能自己去記住嘅時候咧。嗰啲鍛鍊咧都可以幫佢記憶力會好翻啲。 係啊係啊，呢個社工都係咁講 係。係啊係啊，咁啊加油啦！希望你一家人都可以同佢一齊慶祝生日啦。咁生日都會係一個好難忘嘅回憶嚟嘅。預祝你哋嗰日都開開心心啦。 好多謝， 多謝阿 Sam， 拜拜。 你以往愛我，愛我不顧一切，將一生青春犧牲給我光輝。好多謝一天你改變了我，無言來奉獻，柔情常令我個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廿六分啊，早晨啊 ，Kason 罗启新。 早晨 ，Kason。 早晨啊，欧早晨 ，Kitty。 系今日 啊，八点钟啊，吓铿锵说半小时版啊。 哦，睇下苏啊，系咪要 吓？ 睇苏玉华系咪啊？ 系啊。苏玉华个名都大家都吓，真系突然间，本来就一望啊，咩嘅读出嚟嘅时候怪怪地。系 都系叫翻阿苏系咪？都系叫翻阿苏， 叫翻阿苏， 叫翻阿苏系啊。 系啦。咁今日咧就会访问呢个曹星宇啊，哇神奇小子啊吓，咁佢咧个题目叫做《神奇小子的痛》啊，即系咧咁你知，即系其实都再讲佢嗰啲历史咧，都大家系又讲咁样吓，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晚咧就交俾阿苏啦 吓，好 吓，咁记住唔系苏斯网啊吓，咁另外咧日常八点半咧我哋就睇睇啊。科技在望，而家咧又有大學團隊咧研發咗一款咧手提設備啊，去檢測新冠病毒啊，希望咧可以喺各種嘅分散嘅環境啊，例如機場啊、檢疫中心啊，同埋喺診所裏邊咧，對懷疑受到感染嘅患者咧進行快速篩查，希望短時間裏邊咧用呢一個肉眼分辨出。呢、这個檢測結果啊，點解要用肉眼分辨出嘅咧？咁奇怪嘅咧，究竟係點嘅咧？過嚟今晚咧可以睇睇咧，日常八點半啊。咁另外咧就去到咧，小魷魚啊，即係魷魚呢樣嘢咧，我哋即係對佢咧就係、情有獨鍾嘅，但係又硬係咧唔知點解咧，就俾人炒嘅時候咧，即係叫炒魷魚嘅 嘛。哦，因為執包袱啊嘛，捲埋曬啲嘢咯。 係啊，捲埋曬就同嗰啲魷魚咧，即係預熱嘅時候攣埋咧一樣啊嚇。咁咧呢個爽口嘅小魷魚咧，你估配乜嘢最醒味咧？ 配咩啊？配芥辣，芥辣小魷魚。 泰式嘅烹調方法啊，就係甜甜酸酸嗰只啦嚇。咁啊，仲會帶埋啲熱帶水果一齊啊。用呢個酸味重嘅果味咧，去令到佢更加好味喎， 好開胃喎、啊！ 夏天就最啱食啊， 係啊，崔廚神你要睇睇啦， 學下嘢先。 咁另外咧有一個有你識唔識啲女孩子咧個名咧改做Venus 或者叫 Venus 噶？ 哦，個有啊有啊，金星啊係嘛？ 喂， 係啊，即係如果你叫嗌佢中文啊金星， 金星係 啊，大家仲記得金星啦，好似只馬騮嚟噶嘛，變馬騮戲嘅啫， 係 啊，咁但係金星咧就嗱，我哋地球咧同金星咧， 唔係喎 ，Kason 嗰只叫金鷹喎，好似 金鷹 係啊， 金星係戲院啊，我記得舊時有間叫金星戲院， 唔好意思啊，嗱，咁呢個金星咧。 咁就同地球好近㗎，咁但係呢佢呢就上面環境好差㗎，嗰、那個大氣壓力係地球嘅90倍㗎，仲係呢就是、平均溫度係400幾度，唔適合人住，咁但係科學家究竟研究嚟做咩呢？就是、研究點解佢咁衰， 係 係啦，咁你從佢點解會搞成咁呢，就可以研究出呢啊一個行星呢孕育生命嘅過程係點㗎啦。 好，唔該曬吉臣，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方决定对恶意传播方言和虚假信息的英方九名人员和四个实体实施制裁，即日起禁止有关人员及其直系家属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冻结在华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和他们交易，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发言人说，英方日前基于方言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英关系。外交部负责人已经召见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抗议，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多间外国企业被指抵制新疆棉花而被内地官方媒体批评，被内地传媒指是幕后黑手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 上海代表处回应说，中国团队未在新疆发现强迫劳动，企业行为与他们无关。包括 H&M 等多间被批评的外国企业都是协会会员。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是一个以推动全球棉花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牟利组织，总部在瑞士，在上海亦设有办事处。协会3月1号在微博的声明指出，中国项目团队自2012年起对新疆进行的验证从未发现强迫劳动事件，但有外国传媒说声明仅代表上海代表处观点，而协会总部将会发表声明。美国和台湾签署海巡合作备忘录，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台签署的首份备忘录，将设立海巡工作小组。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签署合作备忘录是以双方强韧的人民关系为基础，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全球关注与议题并作出贡献。新平台将令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驻美代表处能够透过美国海岸防卫队和台湾的海巡处改善双边沟通，建立合作和资讯分享。负责签署备忘录的台湾驻美代表苏美琴说，台湾作为印太地区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随时愿意在海洋相关议题作出贡献，期待双方成立海巡工作小组，缔造更强硬的伙伴关系，为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作出更多贡献。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其中上海占7宗，广东有2宗，福建和陕西各占1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同日新增31名无症状感染者，唯一本土个案来自江西。内地累计90147宗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26点，升227点，成交金额1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7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6点，升1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2.5升6.5，百度集团206.4跌20.2，阿里巴巴216.6跌4.4，美团294.4升6元，安踏体育125.9升4.6，友邦保险95.95升5.5，李宁53.35升3.35，小米集团24.85升9.5，港交所457.2升7.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23，瑞士法郎0.94，加元1.259，人民币6.54，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48点，升318点。港金现价报16,0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06美元，卖出1,72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九龙区啊，西九龙公路。即是三号干线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九龙站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附近的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住九龙站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仲有宗意外事故，就在将军澳道的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康华苑对开快线都是有意外的，龙尾在电话机楼附近。将军澳道去观塘，康华苑对开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电话机楼附近。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渡船街过海排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收费广场一带仲是多车啲，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呢就隧道入口范围就比较繁忙少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转去丁九桥之路呢就比较多车啲嘅。沙田大埔公路市中心段来往方向都是多车，去上水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出九龙方向龙尾过了马场。荃湾那边呢，现在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呢仲是多车的，咁龙尾又排到去荃湾西站。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

有人打电话俾你，有人打电话俾你，有啲就 sell 温情，变成你个女揾你，你个仔揾你，或者系你老婆揾你，你老公揾你，总之慌死人，唔知边个揾你。另一种就系流行曲类别咯，揾一只流行曲取代电话铃声。当有人打俾你嘅时候，就会听到呢首流行曲，而唔系听到电话铃声。如果你系用流行曲取代电话铃声，某种程度亦都好容易俾人听到你系属于边一个年代嘅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佢哋自己年代嘅流行曲。你好少见到时下嘅年轻人会用七八十年代嘅歌，七八十年代嘅人亦都好少用而家嘅歌。如果身边有电话响起，唔使望都知道佢系乜嘢年纪啦。早排我喺巴士站等巴士嘅时候，有一段咁嘅经历。嗰日由于啱啱送咗车尾，唯有等下一班车啦。等紧嘅时候，突然听到有一首音乐传过嚟。我做咗电台节目咁多年，一听就听得出系有人将一段音乐改为自己嘅电话铃声。不过呢首唔系最新嘅歌曲，亦唔系我成长嘅八十年代的歌，而系一首粤曲。选用粤曲做电话铃声真系唔算多。我抬头一望，果然系一位满头白发嘅哥哥。电话铃声响起，应该系话呢首粤曲开始唱起，成个巴士站嘅人都知道有人揾呢位哥哥，但系佢完全冇攞起电话嘅意欲，只系陶醉于呢一首粤曲。点解我话成个巴士站嘅人都知呢？因为呢首乐曲嘅声量实在太大，我再讲一次，真系好大。我对上一次听到咁大嘅音乐声量，就系喺廿几年前嘅 Wave Party 嗰度。所以呢位哥哥冇理由听唔到自己电话响，我开始怀疑佢唔系听唔到，只系唔想听电话。因为如果佢接咗电话，呢首粤曲就会停噶啦。就系咁，巴士站嘅人听咗一首粤曲，啱啱听完晒，巴士先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嘅年代，希望大家电话铃声唔好教咁大啦，唔该。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异国情冤惊梦散，空余一点情泪。湿青纱，一那盐轻舟去，人间万重山岭。 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好啦，细个成日听嗰啲粤曲噶，我真系。 我想讲，我呢一首真系识背晒， 系啊， 即系背到头先嗰度啦。 我都系睇TVB 嘅粤语长片，嗰阵时晏昼咧焗住睇黑白嘅粤语长片噶嘛，因为我婆婆好喜欢睇。 系。 咁我就唔俾，同埋晏昼咧，硬系卡通片完咗，唔可以继续播卡通片嘅，一定要播粤语长片。 隔一隔，系啊。 仲有嗰啲日本风凉话啊。 日本風涼畫其實冇乜人睇噶嘛，其實有時細個。 但係唔知點解每次都會撞啱去啊，撞啱時間睇喎。 仲有動物奧斯卡，我記得連埋一齊。你記唔記得呢啲啊？ 我記得啊。 動物奧斯卡應該係為咗攝時間而 推出。我想完之後，你嗰時喺屋企幾中意睇電視咧？好啦，咁啊，聽完呢一個粵曲之後咧，講下呢個飲飲食食大字典啦。今朝早咧就同大家了解一下咧一啲水果啊。 係。 咁啊，食水果大家都知道係好啦。 中意啊，鳳梨。你有冇食啊？近排我都整翻过 啊，有啊有啊，系啊，几、啊嗯、好几好，我好中意佢嗰阵香味。细个咧，我记得第一次搭飞机咧，咁上到飞机嘅时候，原来佢有菠萝汁，跟住我细个 pineapple juice 系啦，跟住我第一次饮咧，我觉得咁新鲜嘅，即系我冇谂过原来系可以咁样即系变成汁。 你有冇同嗰个空姐讲 ？Can I have one more？ 咁但系咧食水果要注意嘅咧，就系都要清洗干净啦。原来咧美国环保组织 EWG 咧，每一年咧都会公布啊，即系dirty dozen 同埋 clean 15。咁咧就系话有两个类别嘅水果，咁一啲咧就系含农药咧会比较多嘅，系啦，一啲咧就系会比较干净啲嘅。咁大家咧即系睇下有冇一啲水果咧系平时都会喺屋企买翻嚟食，咁啊成日食嘅话咧有冇真系清洗干净啦？咁啊今年咧呢个 dirty dozen 咧就分析咗46款嘅蔬果嘅农药数据，咁佢哋咧就发现超过九成嘅士多啤梨啦、苹果啦、车厘子啦、菠菜啦、桃薄梨啦，同埋绿叶蔬菜嘅测试样本咧，都含有两种或以上嘅农药残留物。 哦，即系头先讲嗰啲系比较 dirty 啊。 系啦，咁我哋睇下呢个 dirty 榜有啲咩啦。第十二位咧就系番茄。 番茄。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有芹菜啦、灯笼椒、辣椒啦。第九位咧就系梨啦，第八位咧就系桃啦，第七位咧就系我自己好中意食嘅车厘子啦，即系都喺呢个 dirty 榜上面咧榜上有名。咁所以大家买嚟食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即系洗翻干。干净啲啦， 系咪要攞啲生果真系要去浸啊，或者浸啲盐水，或者浸一段时间先晒嚟食咁样 嘅？我之前咧有睇过一啲报道啦，当然啦，市面上有啲直头系话洗生果嘅用品啦，即系叫你接落啲水嗰度洗啦。咁我自己就冇买呢啲嘅。咁但系咧，我之前有见过佢话，其实咧冲系比较好啲嘅，即系用流水去冲走去，比较你浸喺度咧系会更加之好嘅。我之前睇嘅其中一个讲法。咁第六位咧就系提子。第五位咧就系苹果啦，跟住就桃薄梨啦，第三位咧就羽衣甘蓝。 哦，哇，估唔到，羽衣甘蓝系成日都标榜系super food 同埋 organic 嘅情况底下种植噶。 系啦，咁但系原来都有几多农药喺度，即系根据呢个榜啦。第二位就系菠菜，第一位咧我谂大家都知噶啦，就系士多啤梨。 哦，士多啤梨。 系啦，所以洗嘅时候咧真系要俾啲心机，即系唔好谂住冲冲佢就得啦咁样，咁即系要俾啲时间去洗嘅。好啦，另外咧佢就有一个 clean 15嘅榜，咁就系话。15款咧含有最少农药残留嘅蔬果嚟嘅， 系咪全部都系批皮？ 我就喺度谂系啦， 因为你譬如菠萝咁样，头先我哋讲啊，凤梨咁样，喂，咁你就算好多农药啊，你面嗰浸都批晒佢啦。你譬如碌柚咁样，碌柚再多嘅叫做农药啊，你搣咗嗰层皮真系厚到好紧要啊！有阵时咧，妈咪买埋即系叫做8月15嘅时候，咪好兴食碌柚嘅嗰段时间。哇，嗰啲碌柚嗰啲皮咧。 做到燈籠喎、啊，你話厚唔厚啊？ 厚過啲手皮同腳皮加埋曬一齊啊，好誇張！ 厚過啲面皮啊，好勁啊！哇、啊，咁你咁講，我即刻諗嗰啲紅色粒粒嗰啲，係咪叫石榴啊 ？Pomegranate 係啊，嗰啲咪又喺 神石榴啊，係咪嗰啲叫？係 啊，啲神石榴係啊，抗氧化 都食啲嘢。 好啦，咁啊， 爭啲俾你個石榴姐呃咗我，氹我講石榴，其實唔係石榴， 石榴同 神石榴 係啦。咁啊，睇下呢一個榜啦，咁佢就話比較乾淨啲嘅有啲乜嘢？蔬菜和水果呢，咁譬如有椰菜啦，第十位就是第九位是西兰花、哦、我仲以为呢佢咁多即係一重重嘅嘢喺度呢。 接咗啲农药落去实有啦，点解先冇事喎、 啊。即咁但係呢一个呢就係美国嘅，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咁第八位就係芦笋啦，第七位呢就係茄子啦。咁快速睇下呢头三位系咩，第三位呢即係有我哋所讲嘅。 乜嘢凤梨。 菠萝。冇错。 菠萝系啊。 咁厚咁皮。仲要起晒钉。 搞佢唔到嘅。 搞佢唔到嘅。第二位呢 第二位西瓜。 我哋成日唾氣嘅。 唾氣係咩啊？ 粟米。 哦、no、 原來佢係真係比較乾淨啲㗎。係 第一位。 第一位。犀利，原來是牛油果，係、啦，即係根據佢哋呢一個榜啦，即係每一年咧，佢哋都會做嘅，就測試一下啲農藥嘅單位，即係會唔會多啊，會唔會點啊咁樣，咁我發現都原來有呢個榜出咗嚟咁啊，總之大家食嘅時候就要洗得乾淨啲啦。 林慧的享樂時代。 Hello 林慧 ，Hello 早晨啦、啊，咁多位嗱，头先崔杰同就数咗榜啦，不过咧我都想数一个榜，但系呢个榜咧就唔食得嘅，亦都唔系磅重嗰啲榜， 系 而系咧嗱，我相信大家咧一定都有接触过咧呢、這个嗱，而家啲小朋友就叫哆啦 A 梦啦， 英镑啊，英镑 都冇话唔得嘅，如果即系升或者跌嘅时候可以问阿 O 啦吓，不过咧我唔识噶啦呢啲 中文歌曲同虎榜咯， 咁我又唔够胆涉猎呢个范围， 我实有机会涉。 礼拜日听日本流行榜咯， 仲有环球榜啊， 系啊， 都系嘅，都系嘅。 Vincent 都数过中文歌曲龙虎榜， 系啊， 实有机会到你。 唔系，佢三个榜好似数晒， 犀利啊！ 环球榜同日本榜系咪都数埋啊？ 系 啊， 佢先一人啊， 数榜天王啊， 哇，收收埋埋唔摆出嚟啊 ，Vincent 有咩榜啊？林慧， 嗱呢个榜咧就叫做。哆啦 A 梦十大法宝排行榜， 噔噔噔噔，滴滴。 睇先，你呢个系咪最新嘅先？嗱，你知啊，每隔一年咧，佢个排行榜会转一转。 嗱， 因为 佢 卡通片多咗啲嘢噶嘛。 系呢个系今年嘅。嗱，不过我自己睇落去咧，我其实又唔系好识分佢到底有啲咩新嘢加咗落去，因为我就咁望落去咧，我都记得我以前系睇过呢十个法宝嘅。我哋由第十位开始讲啊，第十位系叫做空气炮。你记得系乜嘢啦？即系塞喺塞喺只手度套住，好似厕纸筒咁样咧。我细个有试过搵厕纸筒扮噶，即系真系可以将只手穿落去，然之后话发嗰个空气炮，其实系吓人噶嘛。 呢个好多年啊，呢个 系啊，好多年啦、啊。我最记得佢系攞嚟即系吓啊伴虎咁样噶嘛，即系 打交必用啊。 系啦，有人做坏事咧，就会攞呢样嘢出嚟吓佢嘅，即系其实叫做有声，但系其实就冇乜效果啦。跟住就有翻译举药。呢、這个好常见 啦，好紧要呢、這个，我都想食啊！ 你需要，你唔需要。 但系翻译到嘅嗰一集，我好似冇睇过， 系咩？ 系啊，呢一个 攞出嚟嘅 法宝，我冇乜睇过。 但系点解佢唔整啲咧，容易消化？ 举药唔系几好啊嘛？你觉得？ 举药好滞咯， 即系翻译橙汁咁样。 系啊，即系咁样好似方便啲，或者牛奶咁样咧，快啲嘛。 我都唔知点解喎， 滞晒个人。 可能嗰个形态咧，即系比较得意啲啦，或者代表到佢哋嗰个地方有嘅嘢啦。 包又系饱到呕嘅，你想记晒成本书，你真系食到滞都未记完。 即系我知啦，翻译举药再加埋记忆面包就已经饱到唔得啦，我要瞓觉啦，咩都记唔到。嗱、第八位咧就 系 呢个如果电话亭。有冇印象啊？ 有魔界大冒险入面个关键工具就系如果电话亭， 好嘢，真系吓！呢个要嚟做咩啊？白元浩， 佢一讲完之后，佢 create 咗一个新嘅世界出嚟。 系啊，我觉得呢个好正啊！即系其实系凭空想象咁样就可以有一样新嘅嘢创造出嚟啦，几方便。 系， 跟住第七位叫做人生重来机。 嗯， 我未听过 呢个，好似听过，但系又系冇睇过嗰集。但系我听过呢、這、一个，即系又系调翻转，好似啲时光机。 系啊系啊，其实系差唔多嘅。不过因为可能咧，佢唔知系咪比较常用随意门咧，佢硬系要揾啲嘢咧，嗰、那个性质有少少唔同，即系叫做人生重来，又唔系叫做回到过去，又唔系叫时光机咁样。 其实叮当先犀利，二亿个平行时空 系啊， 劲过 Marvel， 劲过 Marvel。 第六位就系头先大家都讲咗嘅记忆面包，系啦。第五位呢、這个成日见嘅就系嗰个放大。缩小电筒啊， 系啊，成日见呢、這个見 最想用嘅呢、這个， 点解咧？你想缩小定放大啊？ 泊车嘅时候揾唔到位 放大自己间屋咯，200尺变2000尺， 唔系你缩细自己都间屋等于变大噶， 系啊，我又想有啲人生有啲地方想放大一啲。又有啲地方想縮小一啲，得唔得啊？ 即係將自己張獎狀放大啲，咪將自己啲缺點 縮小啲。 哇！你哋咁樣用法又幾好喎、啊。第四位就係好常見嘅竹蜻蜓。係 啊，直路啊。 其實我覺得都幾中意，我幾中意呢個法寶噶。我細細個開始，不過即係要呼籲啲小朋友啊，竹蜻蜓咧係真係卡通片入邊嘅咋，千祈唔好以為自己頭上面嗰個真係竹蜻蜓啊。 係。 第三位係四次元袋。 嗯。哦，即係佢嘅八寶袋。 係啊，跟住第。 二位是隨意門，而第一位呢就是剛才都有講過的時光機啦。 終於都是時光機。 是啊。我覺得呢以前細個睇呢啲法寶嘅時候呢就覺得哇好開心啊，即係好似好多選擇咁啦。但而家人大咗呢再睇返呢個排行榜呢就有啲感觸嘅。即係你好似覺得呢生命裏面有好多嘢呢都係冇辦法控制啦。你又好似好想有一次重來嘅機會。但係突然之間睇咗呢十樣嘢嘅時候呢其實都有時俾我哋一個反思嘅空間嘅。即係希望下次可以做好啲就唔需要用到呢啲法寶囉。 係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阵间仲有十点钟新闻报道，跟住有风show快活人，然后就系一点钟新闻报道，跟住仲有 系咪玩啊你？ 李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钟哥呢？钟哥 喺度，下星期一继续晨光第一线。